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时咧，人话身心疲劳啊，到底咧，如果身体疲劳就容易理解啦，但系心嘅疲劳又从何而来呢？可能系因为压力，又或者咧系因为咧，入边咧个脑咧嘅思想咧不停咁样谂住同一样嘢，可能系工作，可能咧系缠绕住自己近来要面对嘅一啲问题。咁到底如果真系有心理嘅压力，可以点做呢？老生常谈，当然唔好屈埋啦。但系如果要揾一个倾诉嘅对象，又系咪真系咁容易呢？当然啦，身边有屋企人嘅咧，就可以同屋企人讲啦。但系如果又怕屋企人会担心咧，可能就会选择揾一啲好朋友倾诉啦。如果你都发觉咧，身边有啲好朋友近来咧好少揾你，可能咧佢自己都面对住好多嘅工作，好忙碌嘅生活，甚至乎咧每日都喺一个咁急速嘅节奏入边生活咧，都一定会有压力嘅。咁作为朋友嘅你可以点做呢？如果我系佢嘅朋友咧，我就会得闲发个信息啦，或者都会打一通电话尝试问下佢啦。当你咧去做呢个主动嘅时候咧，可能你嘅得着比佢更多，因为你挂住佢，而你揾到佢，咁你咪了咗个心事咯。 微风中归家，人疲倦不可怕，谁愿意再增加心里的牵挂？为求一壶浓茶，来平静内心的风沙。躺下，谁料电话响起，他方的你的话，这一刹那，人完全像不懂说话，唯讲一声你好吗？在那天，为你哭过恨过，在那天，留下了伤心的我。当初一切重逢时再不讲他，今天的你好吗？在这天，若你竟挂念我，在这天，摇电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现在天天增加，唯讲一声你好吗？这牵挂如窗边偷偷消退的落霞，情不能探视，传来流泪声音沙哑，回复一声你好吗？在那天，为你哭过恨过，在那天，留下了伤心的我，当初一逢时再不讲他，今天的你好吗？在这天，若你竟挂念我，在这天，摇电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现在天天增加，唯讲一声你好。 其实咧，要打一通电话或者发个信息咧，都唔系咁难嘅啫。只要你的起心肝，有呢个行动，谂一啲简单嘅问候说话，揿个掣就 send 咗出去啦。send 完之后就等下佢嘅回复。不过当然啦，可能等嘅时候咧，都有啲忐忑噶。 再不讲他，今天的你好吗？在这天，若你竟挂念我，在这天，摇电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仍在。 讲他。今天的你好吗？ 这句说话也是林慧好想问大家的，今天你好吗？在开展一个新的早上，开展新的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时间来到早上的6:15，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 声不响将漆黑放低，从拾起一幅相痴痴看至一米，夜静无人，想中有你，你是心中的一切。亲亲照片，轻轻说 My love good night。无奈始终不懂将思忆放低，长夜将当天一切再覆盖，尚未能言，只因过往你在心宵中拥抱我，亲亲我说 My love good night。 再听当天一起选的唱片，合上眼假装你在身边，然后独自随着拍子起舞，不管夜已深，但求令我过倦入眠。始终不懂将思忆放低，长夜将当天一切再覆盖，尚未能眠，只因过往你在心思中拥抱我，亲亲我说 My love good night。 再听当天一起选的唱片，合上眼假装你在身边，然后独自随着 分别听过来自张立基的《你好吗》，和这一首来自 Sally 叶倩文的《长夜 My Love Good Night》。今天讲下天气先，早上部分时间都是多云的，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的，现在这一刻都是录得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5%，应该都是挺舒服的天气来的。不知道呢这一刻的你听着收音机到底还是不是那么懒、啊、希望懒洋洋的你都可以的起心肝起身、啊。不过呢刚才揀来沙里的这一首歌是因为想起都有很多远方的朋友、可能不在香港的，在一些晚间的时间收听着香港电台。希望你听到这些作品都会有共鸣、啊。

处，难道自我欺骗？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得上体贴。我许受红日与蓝天，却跟你遥望长夜月照，看一出充满爱情片。你哭了，无奈我沉睡了，我只听蓝调爵士曲，但偏偏陪着你听无味的歌，在一起再没有自己。我跟你如若正犯再两极，黑咖啡的苦涩其实我最中意，无奈你喝香片陪着你喝千片，相爱不懂相处，那道自我欺骗，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得上体贴。 简尼这首歌来自洪卓立，歌曲名字叫做《香片咖啡》。谁说喜欢喝香片不可以同时间也喜欢咖啡呢？当然如果你和你的另一半是好像香片和咖啡这样的，会不会是一粒一突刚刚好互相迁就呢？ 黑咖啡的苦涩其实我最喜欢，无奈你喝香片陪着你喝千片，相处难道自我欺骗，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不上体贴。黑咖啡的苦涩其实我最喜欢，陪着你喝香片难受到我想笑，相爱不懂相处，难道自我欺骗，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得上体贴。 当然啦，如果咧两个真系成日都有唔同意见嘅话咧，都可以系多啲交流、多啲沟通嘅。希望唔会喺屋企入边咧遇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作品嘅情况啊，会唔会成日都有啲小风波咧？不过我谂咧，如果大家有爱嘅话咧，有包容，应该冇问题嘅。 如愿你看见这痛苦中的我，谁愿再掀起小风波？其实我与你好知心好清楚，但偏去制造苦楚。还愿看看你，看你想不想我，还愿看你心可苦楚。其实你也痛彼此一般的多，问可有快乐分给我。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释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一点点错。还愿你再约我到公园等我，忘掉了往昔开始过。其实我共你好知心好清楚，愿此际你再想我。其实我与你过往真开心过，留住那笑声于心窝。其实我共你早教出心一果，应该大笑入爱河，共多爱河。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释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一点点错。但愿大家言和，但愿大家言和，再与你相唱和。 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释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点错。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释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点错。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秀茂平安受到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被专线小巴撞倒，送院后不治。事发喺寻晚大约六点半，一架专线小巴驶经安泰村锦泰楼附近嘅时候，撞到一名正系过路嘅男长者，佢嘅头部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近日教育局局长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分别公开表明，政府会严肃跟进社会事件中违规教师和公务员，引起回响，有政客立即挺身而出，批评政府秋后算账、打压和未审先判。他强调支持两位局长以坚定立场，履行官员全力协助止暴制乱的责任。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即使环境困难，绝大多数教师和公务员一直紧守岗位，专业地行事，对他们由衷感谢，但对当中的害群之马不会手软，必须拨乱反正，否则违法违规行为会变本加厉，令教育界和公务员团队蒙羞。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表示，由纽约飞抵香港之后被拒入境。罗斯是美国公民，他在社交网络上载视频声称，来港原本期望可以说明北京进一步损害国际捍卫人权的努力，但被拒进入香港，具体展现了问题。他又表示，两年前可以进入香港参与有关中国职场性别歧视的记者会，但他认为今次被拒，当局没有解释真实原因。罗斯原本计划星期三在香港举行记者会，发表涉及中国人权问题的报告。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透露，未有特定证据显示被击杀的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马尼正是计划攻击美国大使馆。埃斯帕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透露，总统特朗普并未有相关的特定证据，但埃斯帕相信伊朗确实有攻击美国设施的计划。较早前，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军和外交人员有即时危险，因此要击杀苏莱马尼。另外，民调显示五成六受访者不认同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婆，俾 BB 食咩好呢？咁多资讯同推广，点拣啊？ 为咗维护母乳喂哺，政府推出香港守则，指引业界在销售婴幼儿配方奶和预先包装食物时，提供客观的产品资讯，保障母乳喂哺。 问埋医护人员的意见，咁就可以做个啱自己的决定啦。 上 fhs.gov.hk 了解多啲啦。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时间嚟到早上嘅6:34，收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朝早咧6:00开始咧，一路去到阵间10:00咧，都会有芭比林慧喺呢一度啦。我哋就负责帮手开始呢个节目啫。咁阵间咧，稍后会有更加多嘅主持人加入噶。咁啊，讲下今日天气啦。咁啊，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咧，数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现时室外录低气温咧系17度，哇！咁今朝都几平稳啊，因为咧今朝早到而家咧都仲系维持住呢一个温度，唔知道出边到底而家开始有阳光未啦？咁不过咧，依家咧自己咧林慧咧直播室入边咧就觉得啲冷气咧都凉凉地，咁所以咧就谂啦，通常咧出边室外气温凉嘅时候咧，入边就更加凉爽嘅。咁所以如果今朝早咧翻工翻学嘅你咧，记得带多件外套啊！ 只需要你一张温柔又面容，随欣赏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再三地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关心笑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愿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受苦为何只准陪我做，你注意过我已经清醒，世界太阔，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望见我，当你望见我，会碰碰那一个三年的我， 为你送上呢一首嚟自哥哥张国荣嘅《无需要太多》，所有嘢咧都讲求一个平衡嘅，咁啊，所有嘢都系要均衡啦，好似饮食啊、营养等等都系一样，所以咧有时就唔好贪多啦，特别系食嘢啦，我知道咧有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啦，如果中意食一样嘢嘅话咧，就搏命食，咁但系其实咧有时都未必健康嘅，咁啊，就算几有益嘅补品都好啦，都系食适量嘅咧，咁就最好啦。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啦。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6:40，收听嘅系香港电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如果你咧都正系准备住出门口，又或者咧系而家咧都系已经出咗门口嘅话咧，咁啊希望我哋嘅收音机嘅节目咧会陪伴住你，带嚟更加多嘅资讯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剛才就讲到呢，所有嘢都係要取一个平衡啦。咁、到底呢，如果身体入面有一啲唔平衡嘅时候呢，会唔会都有啲症状可以大家睇得出㗎啦？近来呢睇到个报道呢就讲下啦。原来呢某一啲身体嘅症状同埋情况呢，可能都会系疾病嘅预兆嚟㗎。例如呢，最近就睇到啦，原来呢不停咁样打C液呢，有机会系中风嘅先兆喎。原来呢都有五大原因呢可以触发打C液嘅。不如今朝早呢就同大家一齐睇一睇系边啲原因啦。平时呢好多时一同人讲话打C液，又或者系一年打几下呢，都系好平常嘅啫。不过呢到底如果连续咁样打C液，又或者系持续咗一段好长嘅时间都停唔到呢，会系啲乜嘢嘅预兆呢？好多时呢打C液呢都系无缘无故咁出现，亦都无缘无故咁消失㗎。未必有特定嘅原因，亦都未必揾得到到底点解。不过呢，原来短期间嘅打C液呢或者系有啲特别嘅触发因素㗎。例如系呢，可能系因为饮咗酒啦，可能系食烟啦，又或者系室内嘅温度呢突然改变，咁令到呢体内嘅温度呢亦都突然改变。例如呢系突然之间将个冷气嘅温度调低啦，又或者呢系食啊或者系饮一啲冻嘅嘢之后呢，又特登呢即刻食一啲热嘅嘢呢，都会打C液㗎。我细个食饭嘅时候咧，屋企人就会话啦：，哎呀，你系咪食得太快啊？咁，原来咧真系有科学根据嘅，喺医学角度咧，食嘢食得太快都会引致打C液嘅。当然啦，如果有情绪问题，例如系吓亲啊，或者系有压力咧，亦都会噶。又或者系咧吞入空气嘅时候咧，可能系有一啲嘅咀嚼嘅情况咧，都会咧系有呢一个嘅打C液嘅情况。咁我听咗咁多个原因，可能咧都真系未必揾得到到底自己系因为乜嘢原因而打C液啦。不过原来咧打C液即系横隔膜嘅非自主，而且咧系突然咁样运动所造成嘅。而横隔膜咧就系位于肺部嘅底部嘅大片肌肉，咁咧就会同肋骨之间嘅肌肉咧一齐嚟到运作，使到人咧呼吸嘅。因为咧横隔膜咧引起嘅运动，令到声带咧系快速咁样关闭，导致打C液。咁话打C液可能会喺数分钟之后消失啦，唔需要任何治疗嘅，纯粹一啲正常嘅现象。而大部分人咧都系连同一次过咧，就唔会净系打一次嘅，可能系隔一阵就打一次，又或者咧系隔一个短嘅时间咧就已经忍唔住打下一个C液噶啦。不过咧就好少人会打C液咧连续打超过48小时嘅。不过如果真系连续打咗48小时，即系两日嘅C液咧，咁就可能会同某一啲病嘅症状有啲相类似啊。例如咧，可能系一啲呼吸道嘅症状啦，例如系哮喘或者系肺炎；心理嘅症状，例如系呢个精神性忧郁或者恐惧。代谢症候群以及代谢相关的疾病和症状，例如是糖尿病或者低血糖和高血糖。 其实用某些的药物或者是诊疗，例如是这些的、麻醉、化疗、鸦片类或者是本地氧气类等等的药物呢，都会是跟这些的打湿连续打不停的症状有关的后遗来的。剛才也提过，如果长时间打湿液是持续了例如数日、数个礼拜，就要特别注意了，当然一定要直接寻求医生的协助。长时间打湿液除了刚才讲的这么多个原因和相关疾病之外，中风或者都是其中一个的症状来的，因此需要多些注意这些和中风相关的症状。不是只是打湿液就一定是中风的，还要配合以下的一些其他症状，例如是会不会突然之间觉得单眼或者是双眼的视力有些问题，即可能看东西蒙蒙地，或者是看东西和平时的感觉不一样呢，以致到咧可能突然之间冇办法咧正常咁行啦，或者系成日都感到头晕啦、失平衡等等，又或者咧会出现一啲突然嘅剧烈头痛，又或者咧系讲嘢嘅时候咧都会有困难，可能会系口齿不清啦，又或者系咧就算一个人好清醒咧都完全冇办法讲嘢。如果你的身体都有一些相关的症状，就要及早求医了，绝对绝对鼓励你病向浅中医，就算真的有些什么事的话，都是及早医就越有着数嘛。 How are you, my friend? 终于渴望你千遍，常常怀念当天，常盼一天分散的可再见。 I miss you, my friend， 身边的或已改变，人随年成熟一点，明理一点，但情未变。你 揀嚟呢一首嚟自叶倩文啦嘅呢一首《干一杯》，只系听得到叶倩文嘅部分啊。不过咧，其实咧好想提一提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因为咧近来咧之前过咗圣诞节啦，然之后有除夕，嚟紧又有农历新年啦，真系要注意啊！就算咧你即系喜欢咧饮酒都好啦，都系饮一啖呷下就好啦，因为咧酒精咧对人体嘅健康咧都系会构成一啲嘅伤害噶。咁所以如果过量咁样摄取嘅话咧，都冇益噶。不如咧就煮翻个好餸招呼朋友，又自己开心一下，咁仲好啦。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好正经噶个头，突然之 间，好唔惯啊，系啊， 连亲个头正经，唔系咁多集咧太奇呢啦，我觉得 系 啦，咁呢集 同埋你都系真系要介绍下我噶嘛，系嘛， 系系啊，有啊女主人咪咪上到上嚟啦，同我哋即系讲饮讲食啊，睇下啲咩诶职场便当咧，好嘅食物推介，咁啊教下啲听众。 早晨， 早晨，其实我哋两个平时唔系咁嘈噶。 各位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起雞皮 系啊，即刻唔慣啊！ 雞皮啊，啱啦， 系啊， 啊，今日呢、這個呢、這個餸 俾你踢到啊！ 諗咗咁耐， 俾你踢到喎、啊， 仲唔俾我踢到？ 唔通你知呢個餸點煮嘅？ 呢、這個餸我真係唔係好知 點煮、啊。呢個餸雞皮都幾咁重點啊！你知唔知 道？之前嗰啲咧，即係滲咗啲日本嘢喺度， 係 我點諗都諗到佢點煮啊嘛！ 係 一去到中國菜咧，我就投降噶啦。 唔知呢个中国菜定系台湾菜？ 台湾菜啊， 系啊。 哦， 咁我嗱，我真系有做功课嘅，同、埋我真系煮过嘅。 吓， 即系我话咗咧，咁呢几集咧都要用汤饭暖大家个 胃。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梗系唔可以嚟嚟去都系嗰啲味道啦。嗱、泰国未有， 泰国未有， 潮州未出现过。日本未出現過， 日本有 喂台灣嚟下啦都， 台灣都好喎、 啊， 下個禮拜可以做埋 kimchi 添喎，kimchi 湯飯 可以， 有冇㗎？ 韓國有啊， 有㗎， 乜嘢味都有啊，你諗到就得㗎啦， 墨魚汁湯飯又得，黑色一嘅古辣特， 即係突然間好意大利式咁又得係咪啊？冇所謂嘅係啊，咁但係呢一個。麻油雞都冇理由唔出嘅，我覺得。 麻油雞，喂，麻油雞，如果你話台灣嘅話咧，係咪即係我哋夜市啊？ 係， 即係士林夜市 嗰 啲咧，咁佢咪有啲一檔檔就專係賣嗰啲剪雞定唔知手撕雞嗰一隻，嗰只雞咧，咁佢就你通常都係指話佢話啊，我要雞髀、雞胸定唔知雞邊檔，跟住佢就雞 pat 都有嘅喎， 係啊， 雞冠都有嘅喎， 係啊， 係啦，咁你自己中意咧，咪同佢落 order 啦。跟住佢咧就好熟手嘅，攞个铰剪去帮你起骨啊、又剩啊， 好容易就剪碎只鸡噶啦嘛， 冇错啦，好犀利嘅。咁佢哋系咪就系嗰一只嘅麻油鸡咧？ 冇错，佢哋点解会咁容易剪咧？因为只鸡都煲咗好耐啊， 淋咗啦已经， 所以淋咗啦咁样。 但系都有个问题， 系 台湾啊嘛， 冇错， 士林夜市啊嘛， 系 阿妹妹， 系呢度香港， 呢度香港啊，我好人好者边度嚟嘅啫？学你话斋，煲到淋咗只鸡啊，系咪先？ 所以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个快板噶啦，即系你唔好搞一只鸡，你一个人食到成只鸡咩？ 系啊， 你中意用鸡翼就用鸡翼，鸡件就鸡件，系啦， 鸡上髀， 系啦， 鸡上髀。 咁咧，其实真系好容易煮啊！对唔住，我成日都讲呢句，因为我真系想介绍啲好容易煮，所以真系介绍啲好容易煮， 易煮都算啦， 系 好味嗰下霹雳噶嘛。 因为其实。煮嘢食真系唔系大家想象中咁难噶，系 啊，入个厨房煮过两下三下咧，你就会发现所有嘢都系基本功，即系基本概念嚟噶咋，系 啊，系一个人原始基本识得嘅嘢嚟嘅，系应该每个人都会识噶啦，系啦、啊，就系、是、咁简单。 唔识嗰啲人咧，而家想抌烂心机， 唔系， 点解我整嚟整去都唔识噶？ 嗱、啊，即系好似而家整呢个鸡咁，冇人叫你搵一只鸡去煲啊嘛，系咪、啊？我哋如果一个人食嘅份量，你咪系够一个人嘅鸡。鸡件就够咯。 准备定，譬如两只鸡腿咁样。 系两只鸡腿，你切完可能得八件鸡嘅，八件鸡容易煮啦啩，系咪？ 仲可以煮埋俾 Honey 添。 系啊，咁啊多几件添啦，咁就容易，都容易。总之系几件嘅嘢好容易处理嘅啫。咁咧，点解头先我话鸡皮重要咧？吓，鸡皮重要在咧，就系因为我需要个鸡皮咧喺个镬度煎一煎先。 哦， 系啦，咁啊出啲油，出下油咧，就仲要咧加啲麻油落去。 麻油， 麻油鸡嘛，咁麻油就要出现咯。咁然后咧就将个麻油个鸡煮，跟住咧就加水啦，令佢有汤啦。但系因为咧麻油鸡咧其实唔系普通加水嘅，你知唔知加咩啊？ 麻油鸡唔系加水啊？ 嗯， 麻油鸡唔通加鸡汁？冇理由啊嘛！ 唔使啦，头先整嗰阵时已经有啲鸡汁出现咗嘅， 已经系鸡汁啦， 系加酒啊！ 哎呀， 系啊， 忘记咗你嘅套路啊， 系 啊， 酒啊， 加米酒啊， 你 又得， 系 啊系啊，绍兴酒啊嗰啲又得，唔好再问玫瑰露得唔得啦？系啊， 我冇出声啊，我 好惊 忍口噶啦，今次 咁咧，咁、啊、如果你觉得哎呀太多酒啦， 企得、啊。 其实酒咧系会一煮就蒸发咗嘅，但系你都觉得太惊惊啦，系啊，太多酒啦咁样咧，唔紧要，你就落啲酒炸下佢先，然后落翻一半水，系啦。咁但系其实全部都系酒都冇事， 会唔会冇啦？全部都系酒，咁你咁你咪麻油鸡变咗醉鸡饭？ 唔会噶，人哋系咁煮噶嘛，系啦。咁如果你想有啲补身啲嘅杞子啊、红枣嗰啲咧，就系呢啲即系要摆埋落去。但系你我而家做个最简单嘅 version 咧。其实就是就咁鸡，然后落啲麻油，然后就是落啲酒，就是咁样煮大滚咗。 系咪叫赞下佢啊？ 系啦系啦系啦，大滚佢咁样个就系个麻油鸡汤出现咗噶啦。咁咧，我哋平时喺台湾食咧，通常系麻油鸡汤米面线嘅。但系面线如果你带到翻公司就糊嗲嗲嘅。 面线系啊，面线唔好带翻公司。 但系麻油鸡汤饭都好好食噶。我点解咁中意食汤饭咧？你如果你上个礼拜嗰几集真系有跟我咧煮呢个汤饭咧，你发现汤饭个魅力就系唔知点解汤饭系咁甜美噶，我好中意食嗰个饭，好甜嗰种感觉。 可能咧系科学啲咁谂啦，可能系因为饭本身咧入边好高嘅淀粉质啊， 系。 咁米饭入边本身亦都系有糖分啊嘛， 系。 我哋食饭嘅时候咧，其实佢仲系一个个固体嚟， 系。 但系如果我哋变咗佢做一个汤饭嘅时候，其实佢系叫咩？即系好似释放咗好多嘅甜味出嚟。 系啊， 系啦。 所以咧，我睇嗰啲报告咧，其实话饭系应该食隔夜嘅。嗰个就系佢先至嗰个营养同埋味道先至出啊。 哦， 系啊。咁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食隔夜饭嘅。系啊。咁所以 炒饭啦， 系啊， 系 啊，系啊，好中意食隔夜饭。我觉得真系特别甜啊。咁呢个汤饭咧，又系冇得输啦。难唔难先？ 呢个唔难喎、 啊，系咪先？我你唔好成日讲到我啲好似口头禅咁，讲咩咁易咩？ 因为你头先又讲咧，又话又话嗰个嘅鸡皮， 系 鸡皮咧又要整下嘅啫，即系你初头 其实系整香佢啫， 其实整香佢 出嚟。 因为咧有啲人咧又唔食鸡皮啊，又觉得鸡皮好难处理啊咁样。我承认嘅，有阵时食鸡皮系肥嘅， 系。 但我覺得食雞真係唔可以冇雞皮。係 啊，係啊。咁你驚油，咁你唔用雞皮都得嘅。 或者咁咯，如果你覺得嗰、那個雞腿、那個雞皮都肥嘅，咁你喺整佢之前，你即係花多一兩分鐘，你將嗰啲肥膏拎走佢咯。咁、那個雞皮都仲喺度噶嘛。 嗱、啊，我肯定嚇，你如果用個雞皮去引啲油出嚟，幫你即係整燒翻熱只雞咧，一定好過你再。鑑生淋啲油落去， 系啊， 其實嗰只佢本身天然嘅油好過你加啲油落去。 你本身加油，你本身有油嘛，你再加啲油落去咧，其實沖淡咗只雞嘅味。 冇有錯，同埋太多油噶啦，因為佢已經有油噶啦嘛。 係啊係啊， 所以你頭先咧唔知嗰個懶係冇設計過，但又啱數嗰個雞皮踢咧，都踢得幾好啊！ 聽啊，我話俾你聽啊，算無遺策啊。 其實你一樣咯，又做功課咯。我俾咗功課你，然後你即刻又做下功課。 梗係啦， 係啊， 呢個麻油雞湯飯，喂。需唔需要咧？我个饭已经即系整好咗啦，即系喺公司叮埋饭捞埋一齐啦。我另外再喺上面真系落麻油，你觉得个效果会点咧？ 唔使噶啦， 唔使啊， 唔使个麻油唔系咁用嘅，系啊，你食公仔面嗰时先至落啊。 好，大家试一试啊， 系啊， 麻油鸡汤饭啦吓。好，唔该晒咪，拜拜。 唔该晒小白同埋咪咪啊！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学多一个饭啦，睇下会唔会咧过年嘅时候都可以煮嚟请你身边嘅朋友食啦吓。咁啊，听完职场 KOL 之后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58，咁啊，希望你咧都系可以咧精精神神、开开心心咁样食个早餐。讲唔讲得切食个早餐先至翻工咧吓？希望可以饱饱咁样迎接你新一天嘅工作啊！ 你冇抱怨，你冇怪我搭沉船，你冇呷醋，你冇怪我肉太酸，点爱你独家村。我要送你最细世界旅行团，带你去到梦幻迷城氹氹转，这旅程两房一厅咁短，优点污点通通都看上眼，只要我哋关局外人你。过空肚吃早餐，半个早下半身难关，两个人两担担，未趁啱也换对板，阳光沙滩中吃晚。 成话，中美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是新年的好兆头，希望中美关系在新一年有新气象、新思路、新发展，双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努力将中美关系纳入协调、合作、稳定的发展轨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嘅 Albert R 欧瑞强。一首让我感动的歌应该是《百听不厌》啦。 我是一台的张伟基，一首令我感动的歌应该是旋律和歌词都很重要，更加重要的应该是歌手有经历和了解歌词里面的内容，唱出来才有感觉， 而且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起鸡皮那种。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欧！ 早晨，我头先有听你做晨光， 系咩？ 咁点解听到 Barbie 把声做晨光呢？因为小白今日就放假啦，咁啊听日应该都会归队噶啦。而家咧7:07啊吓，哇哇咁快咧就嚟农历新年咯，好似好多好多嘢要做啊吓。咁啊过去嘅礼拜六日咧，自己都喺屋企嗰度劲执屋啦，因为我哋呢啲二人家庭咧。我唔执咧，佢唔执咧，就冇人执噶啦嘛。 咁所以就大家一齐执啦。 系啦，就用咗好多时间执嘢啊、抌嘢啊、大扫除啊、抹嘢啊等等咯。咁你就算请嗰啲钟点姐姐翻嚟抹咧，咁佢都唔能够抹8个钟、抹6个钟噶嘛。即系你只能够自己都抹咗一啲，跟住咧局部地话俾佢。姐姐听啊，其实咧你 focus 喺厕所同埋厨房同埋饭厅就 OK 啦，咁样当系咁咯。 或者通常系你自己执咗大部分嗰啲容易执嘅，咁然后需要啲特别方法啊，或者你自己擒唔到高啊，嗰啲窿窿罅罅咧，佢哋专业地咧就可以帮你清啦。 系啦，所以都要用好多嘅体力啊，体力方面都有啲投资。 系咪好攰咧？ 攰啊，系啊，咁琴日就我哋都翻嚟再做节目啦。咁样，所以翻屋企饮完个茶，跟住就即刻喺度执，即系执嘢咧，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嘅。咁当然啦，好多唔同嘅回忆涌现啦。咁你又会喺执嘢嘅过程之中，唔知你会唔会用到嗰个日本人嗰个方法咧？就系、是 断舍离嗰个方法啊，即系你同嗰个物件咧谂三秒，跟住嗰个物件咧就睇下有冇嘢回应你。嗱，唔系好神怪咁样，即系你又睇下呢件物件对你有冇回忆。如果冇嘅话咧，咁、你就啊多谢佢嚟到你生命之中，跟住就抌咗佢啦。 哦， 你有冇用呢个方法啊？抌嘢嘅时候， 我谂我都会嘅，但系咧，因为我谂我时间唔需要三秒咯，可能一秒，即系望一望，算啦咁样。 但系有啲旧物你会有一种依恋嘅感觉噶嘛？即系有时会乱赞一啲，譬如我琴日咧就执咗一啲关于自己成长嘅过程，攞过一啲嘅证书啦。其实嗰一沓嘢咧，就真系唔知摆喺边好啊！你裱起佢又未至于、有啲好流噶嘛？你成长嘅过程之中，你啲学校通常会突然间有啲全班第一啊嗰啲咁样。咁其实嗰啲对于你而家睇翻。啊，系、小学四年级攞过全班第一，咁你睇过咪睇过？你直情想抌咗佢添咁样噶嘛？ 我反而就唔会抌呢啲，但我想话咧，你话如果抌奖咧，我真系早两年我抌咗好多奖啦。 尤其是你有阵时参加比赛嗰啲歌唱比赛，有好多更加都系 我抌剩两个咋嗰啲奖，我抌晒啦，全部都，因为我觉得冇乜用。 咁嗰两个一定系对你生命之中。比较有意义啊！ 一来咧，二来就系个奖座靓啲咯，咁就 O K 嘅。 反而因为奖座靓啲， 其他嗰啲有啲咪好中意啲玻璃或者水晶奖座大大嚿嗰啲咧，嗰啲、我觉得又压定跟住又容易烂咯，我就抌咗。 奖系第一样嘢啦，咁其他更加多系衫裤鞋袜啦。咁好趁仲有倒数啊，同大家倒数呢年廿八洗邋遢啊吓，咁其实时间都唔系好多啦，咁逐啲执啦，咁样系啦。哇，仲有數手指，即系仲有个零礼拜咁就年28啦吓，咁去到过年咧就直情两个礼拜到就已经初一啦咁样，所以咧好趁即系农历新年咧就执整一下自己屋企啊，甚至咧执整一下自己啊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7:11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先请咧 Didi 同我哋讲下交通嘅情况先。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交通嘅情况系点嘅咧？依家 好啦，咁先同你讲一个较早前嘅啦，江乐道中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啦，东行咧去翻铜锣湾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就电话机楼噶，咁路面比较车多的咧，就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就白沙湾码头嘅。 咁交通尚算 OK 啦， 系啊， 咁都系啊，开个好头先啦，暂时啊吓， 希望系咁样。 系啊，咁啊 ，Didi 过去礼拜六有冇执下屋企啲嘢啊？ 因为恒常我好彩有姐姐帮手咯，其实日日都执嘅。 系咁啊，好似污垢咁啊，你积得多咧，一次咧就要努力啲清咯。如果你平时咧执整啊、健康啊、卫生嘅话咧，好简单啫噃，系咪啊？ 系啊，同埋我好中意掉嘢嘛，我讲过，系啊，所以咧我屋企好少杂物喺度。 系呢一方面我要学习下 Didi 啊。 系啊，我老公成话狠心啊，掉嘢。 掉嘢狠心唔紧要啊，感情 唔好掉佢得啦， 系唔好掉佢咪得咯。好啦，唔该晒 Didi 先，好。今日咧星期一啊吓，请嚟咧盼爷同我哋讲下天气先。盼爷早晨， 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朝真系呼呼不风喎、 系啊，冻翻好多啊，今日 冻咗咁多嘅喂， 系啊，唔好涉亲啊，着唔着够衫先？ 已经着咗啦，真系着晒啲咧最保暖嘅打底啊，最紧要其实真系、即系嗰个底嗰件衫咧，帮到你咧将个身体啲温度咧保持住咧 ，hold 住 外边咧几大风都唔使担心 嘅。系啊，咁啊，除咗冻之外，仲有啲咩天气可以睇得到咧？ 喂，今朝早梗系代表住我哋晨光听众嗰对眼睛先啦、用把口嚟代替你嘅眼睛啊，睇下嗰个出边嘅天色咧，就真系好麻麻地啦，出边啊灰蒙蒙啊，个天空咧都睇唔到蓝天底啦，唔知晏啲会唔会啦吓、我谂依家得两成咧，望得到咧嗰、那个云层后边咧有少少嘅。 陽光想滲出嚟咁樣嘅啫。咁基本上咧，成個天空都係覆蓋住啲灰雲啊，一嚿嚿嘅雲層都幾厚下。咁所以就今朝早咧就陽光係欠奉噶啦。咁喺咁天陰嘅情況底下咧，再加埋咧。真係今朝咧喺路面上面行嘅時候咧，就啲風咧都比起上個禮拜同樣嘅時間咧，就係大咗啲嘅。咁啊，再加埋天色暗啊，自然咧個體感咧又低兩度咯。咁所以怕凍嘅朋友咧，就一定要咧嚇好好照顧自己啦。今朝 係啦，咁啊戴翻條頸巾，唔知係咪今日咧你嘅 Jazz Cook 啊嚇，你嘅叫做 Fashion 嘅系列入邊戴翻條頸巾仔襯一襯配搭 嘅襯下。 係啊，好啦，唔該曬彭爺先，咁啊一陣见啦吓，唔该晒。好，咁啊，同大家睇埋详尽嘅天气情况啊吓。今日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早上咧部分时间多云啊吓，天气清凉嘅，日间咧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咧大概二十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啊。展望啦，未来数天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咯，依家气温十七度，相对湿度咧76%啊。呢个时间听听咧今朝嘅晨光大学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朱海婷 Heidi 喺呢度啦，亦都请嚟我嘅嘉宾啊，就系何安达 Andy。早晨， 早晨 ，Heidi， 各位早晨。 嗱，大家如果今日咧，我哋讲嘅题目关于英国嘅话咧，当然啦，前排就好关心，哎呀，究竟啦，英国系咪正式脱欧啊？而家都有咗一个即系相对嘅定案啦。但系近期唔系啦，我哋唔睇脱唔脱欧啦，我哋好关心就反而咧，哈利王子同梅根佢哋要脱王啊，佢哋话要吓脱离呢个皇室啦，啲嘅 duty 啊，或者啲嘅工作啊。咁好大件事喎、啊，搞到吓。 系啊，英国啲报纸已经俾咗个名字佢啦，大家听好多 Brexit 啦， 就 而家咧就系 Maxit 啦 ，Maxit 啊 ，Megan 啊嘛，照我哋讲梅根吓，而家基本上啲小报咧 都觉得系佢主动想做 噶啦，系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个新闻就系佢两夫妻啦，就去加拿大放咗六个礼拜假，咁样翻去之后咧，就宣布话：，我哋谂下，即系点样要经济独立啊？咁就英国报章咧，其实就觉得唔系几好嘅，即系觉得佢哋有冇搞错啊？即系你皇室身份，有你嘅责任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加拿大人咧，其实就好着弱嘅，因为佢即系佢两夫妇啦吓，就讲到咧，就话将来咧会。啲時間就希望一半喺英國咧，一半喺北美洲。咁因為梅根其實拍過戲住過喺多倫多嘅，咁所以好多人估咧，佢一係咧就去 LA 啦，美國嘅 LA 洛杉磯，一係咧就去加拿大嘅多倫多。咁就啲加拿大人似乎就好歡迎佢啦。咁所以咧就 衍生咗好多嘢，係咪啊？ 加拿大有個好出名嘅咖啡店，我哋講佢一次個名咁多啦，好唔好啊？ 好啊，可以講一次。我哋認知咧呢個品牌就食啲甜甜圈啦、啊、咖啡之外，係咪就係食佢啲嘢 donut 嘅甜品嚇？ 係啊，即、就、係、是、你去到加拿大就係差唔多係國寶咁滯噶啦。咁間公司啦，即係呢個連鎖店咧，就出咗條橋啊！即係聽到呢個宣佈之後咧，佢就喺即係推文咧，就有一段好短嘅説話咧，就講話我哋唔係俾壓力你，咁不過如果梅根咧同埋哈利咧。如果你哋想搬嚟加拿大咧，啊會有一世嘅免費咖啡俾你飲，你諗諗佢啦咁樣。 直情咧喺佢哋嘅官方嘅 Twitter 嗰度出呢一段嘅字嘅嚇。 係啊，咁做宣傳啦，即係你嚟咧就以後喺我哋飲咖啡，即係咖啡店飲咖啡就唔收你錢㗎啦。 啊，我想問下，首先呢個品牌嘅咖啡咧，喺英國有冇連鎖店嘅咧？有冇開嘅咧？ 都有噶， 佢驚唔驚得罪咗皇室嗰邊一陣？哎呀，嗱你咁樣擺對面，好似叫我哋咁樣一陣咧，會有啲嘅報復行為噶嚇。 佢本土咧就有成5000间噶啦，喺加拿大。冇幾耐之前，舊年一次嚟嘅咋，喺上海都開咗2间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佢哋一講咗呢一個即係宣傳嘅橋出嚟啦。就唔單止攞唔到彩，跟住就俾好多人鬧啊！ 係，好似嚟惹到好多嘅抨擊，而係即係唔同階層啊，可能加拿大一啲唔同嘅組織或者一啲代表嘅團體都幾大反應啊！估唔到嗬？ 係咯，即係你 即係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咧，抽水都好啦，你用個水桶千祈唔好漏水， 或者咩污水啊，抽咗啲係咪啊？ 佢自己咧就間公司其實之前咧，都俾人鬧緊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佢哋係啊喺渥太華咧，就試過將一間好旺嘅鋪頭咧，係將所有嘅台都陣拆曬佢啊！ 咁 佢就因為覺得啊，好似有啲人喺度，誒係咪喺度吸毒啊？即、就、係、是、有啲佢唔係好歡迎嘅顧客啦，好似阻住佢咁樣，佢就索性連啲台凳都拆咗佢。 哦， 嗱呢個一個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有另外一啲鋪頭咧，就佢係貼咗個告示出嚟。就提醒人哋啦，加拿大條法例咧，就你唔可以擅闖私人嘅地方嘅。 嗯 哼，咁佢嘅意思係乜嘢咧？如果你喺我呢度咧買咗嘢食嘢飲咧，你喺度三十分鐘冇問題，三十分鐘之後你仲唔走咧，我就當你擅闖個個人物業。 佢、哦、都唔係話帶其他食物入嚟添，即係只係你坐咗三十分鐘以外都要。哇，咁其實有啲計較喎，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話啲連鎖快餐店咧，可能除咗啲年輕人嚇去探杯咖啡，有啲可能長者啊或者退休人士喺嗰度即係打下牙架，好似你茶樓飲茶咁啫嘛，係咪啊？都好難去界定叫人走、啊。 佢就唔係針對你仲係講啲人嘅，佢就針對啲露宿者啊。 嗯，啲 homeless 即喺度係啦，會唔會即係喺度瞓覺啊？好耐啊咁樣。 嗯， 咁佢就。即系接咗告示之后咧，仲话我已经通即系同警察通知咗噶啦。即系如果你真系犯咗，我会即刻报警噶啦咁样。咁、所以啲人一睇到你出过咁样嘅抽水广告啦，就话喂你顾好自己先啦。人哋即系呢个哈利王子， 唔系人哋一来唔系冇钱饮咖啡，系咪啊？使乜饮你嘅免费咖啡咧？仲有都惹起佢哋员工嘅不满，因为有啲可能之前啲员工系想有啲加薪嘅要求，你又唔做，都即刻俾佢哋即系啲员工都有反应啊！嗬， 系啊，正话你大约讲到去刻薄啊，呢个仲刻薄啊。 嗯， 即系我哋讲加人工咧，系最后咧系即系佢公司啦吓，即系提出嚟可以嘅俾嘅咧，系加一个钟头咧加二十。个加拿大嘅先士咧，就加两毫子，啲员工就要求加到三毫子，咁即系而家系啊一对六啦，即系大约系十个先，即是六毫子啫，个分别就 系 争六 毫子，都唔得系咪啊？ 唔得之余咧，就佢直情系唔俾班员工翻入铺头，然之后咧就另外请第啲人代替咗佢哋。咁、所以个印象俾人咧就觉得好刻薄噶、你 系啊，啲员工都话啦，讲咗句就不如你俾翻啲员工一个可以嘅供给生活嘅，即系嗰个嘅人工先啦，系即系可以话喺个 living wage 咋吓，都唔系要求好多。 即系你如果有钱请人饮咖啡，你不如照顾下你自己啲员工先啦，咁样咁、所以个反弹就好大啊。咁啊。抽水面咗抽火水啦，今次真系。 咁嗱，倒翻转啦，好啦，佢自己就制造咗一个公关危机俾自己公司啦，以为抽水就抽火水啦。咁、会唔会下一步就考验下佢哋点样去处理翻呢个危机啦？点样可以化危为翻一个好好嘅即系一个 PR 嘅机会啊？得唔得咧？ 嗱，头嗰两三日佢都未有反应。咁唔知道我哋今日即系大家听到呢段我哋个倾偈之嘅时候有冇反应啦？睇嚟就冇乜啦，即系呢间公司啦。虽然好似话嗰个连锁店开到咁多，但系即系一而再，再而三咧。 系有阵时一个嘅公关灾难都可能会有好大嘅影响噶嘛，嗬。 一个接一个啊，咁啊顺带提一提啦，正话话你请人饮咖啡，你都揾对象啊。 嗱，同埋而家倒翻转咧，其实咧哈利同埋梅根咧，佢哋呢一个嘅言论，听讲啊喺发布佢哋呢一个嘅意愿嘅时候，都冇同皇室知会过。哇，呢个又另外一个我哋话好大嘅皇室嘅公关嘅面要面对嘅挑战啊！ 系啊，嗱，呢一个其实都几复杂嘅，因为牵涉到咧佢两公婆啦，就话我哋想将来咧系经济独立。咁但系咧而家其实哈利王子咧，基本上就唔可以赚外面嘅钱嘅，因为佢系喺佢嘅收入来源咧只有两个嘅啫，一个咧就系即系由英女王咧，佢嗰啲物业咧，即系英女王名下就每年产生到嘅利润啦，就收到嘅钱啦，就会俾翻出嚟系政府嘅，政府咧就会喺其中咧就俾翻四分一，啊佢就分配俾啲皇室成员，咁所以咧其实就七除八扣啦，哈利王子大约系收到呢笔钱嘅5%度， 哇，都一定唔少啦，其实 咪就系咯，就只系 夠支持到佢部分支出嘅啫。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佢爹哋啦，就係、是、 查理斯王子啦。 查理斯王子咧亦都有自己嘅即係啲物業，有佢嘅收入來源，咁亦都係會分俾佢。咁即係所以佢其實即係簡單啲講咧，就而家你可以話咧已经唔使担心噶啦， 系咪？你坐喺度系大地主嘅一杯羹咋？咁、你都其实唔使做嘢啦。不过咁啊，都要支付阿梅根佢庞大嘅一个时装开支嘅，可能呢部分啦。 咁你又唔好咁样谂啊，嗨！因为呢个梅根咧本身都系非常之有钱嘅富婆嚟噶。 咁啊， 佢拍戏嘅时候咧，即系而家大家估佢咧，即系佢有嘅身家咧，就起码咧，如果我哋港币嚟计咧，就多多少少都有一億到啦，咁佢加埋佢哈利王子咧，佢就有啲遺產咧，即係當年佢媽咪嘅，咁佢兩公婆加加埋埋咧，起碼都有五六億嘅啦，如果港幣嚟計，咁所以即係請佢哋飲咖啡，人哋覺得喂你請第啲人好啲啦，即係第啲人好啲啦， 系啦，咁今次睇下佢哋呢一个品牌点去化解呢一个嘅公关嘅危机，咁啊皇室成员嘅走向，我哋可能啊有机会会继续同大家跟进下啦。多谢晒你 ，Andy。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今生去赠你最好，让空白的你寻获真心想要的，旧任性去起舞。世界纵是残破，志气却是完好。你亮着羽毛。照片。 阔一点。成人纵使多意见，都顽皮一天，不必太早变得爱恋，前途你可自己算，疲劳记得 嚟自陳柏宇嘅《爸爸的禮物》啊，近排咧做爹哋媽咪嘅你啦，同埋阿小白啦，都應該比較忙碌一啲啊，要注意小朋友嘅個人衛生 啊，都要幫佢哋多啲抹手啊，或者鼓勵佢哋多啲洗手咯。 會唔會咧日日都量體温噶？ 要啊，每日都要啊， 即係每日都會有個量體温嗰個篤一篤咁樣，篤一篤個耳背咁樣。 冇錯， 哦，真係辛苦曬啦，天下間嘅爹哋媽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近日教育局局长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分别公开表明，政府会严肃跟进社会事件中的违规教师同公务员，引起回响。有政客立即挺身而出，批评政府秋后算账、打压未审先判。他强调支持两位局长以坚定立场，履行官员全力协助止暴制乱的责任。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贴文说，即使环境困难，绝大多数教师和公务员一直紧守岗位，专业地行事，对他们由衷感谢，但对当中的害群之马不会手软，必须拨乱反正，否则违法违规行为会变本加厉，令教育界和公务员团队蒙羞。秀茂平安秀道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被专线小巴撞倒，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六点半，一架专线小巴驶经安泰邨锦泰楼附近的时候，撞到一个正在过路的男长者，他的头部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不治。在台湾，成功连任的蔡英文总统说，台湾民众勇敢而自信的决定，令全世界见到台湾民众的声音。蔡英文在社交网站贴文说，过去半年有很多香港的年轻朋友在台湾各个角落自发举牌和举旗，告诉台湾民众香港发生的事。在网络上，台湾的年轻人亦都透过社群和香港同步感受民主自由的重要。蔡英文说，他在选前一日曾经表示，全世界都会看到台湾人守住这座民主堡垒，问香港的朋友是不是看到。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透露，未有特定证据显示被击杀的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马尼正是计划攻击美国大使馆。埃斯珀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透露，总统特朗普并没有相关的特定证据，但埃斯珀相信伊朗确实有攻击美国设施的计划。较早前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军和外交人员有即时危险，因此要击杀苏莱马尼。另外有民调显示，五成六的受访者不认同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维里道噶。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都系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小沥源。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到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慢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跟住提你啦，江乐道中因为有爆水管㗎。咁而家东行去返铜锣湾近住康乐广场嘅慢线係封闭，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唔单止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身边嘅人，长者、孕妇、儿童。同埋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嘅流感并发症。为咗保护自己同屋企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嘅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挑战连任嘅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蓝绿对决。统独议题继续发酵，在亡国感气氛的笼罩底下，大陆因素怎样影响年轻人的投票意向呢？铿锵集今晚六点，翡翠台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持，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咧，七点三十六分，早晨 ，Bobby。 早晨啊 ，O。 早晨，嗱，知道你咧就唔系好好杯中物嘅，系啦，咁特别有屋企有小朋友咧，就特别将啲酒精饮品会收埋佢啦。除咗即系过年啊，即系过时过节嗰啲啦，会同爹哋妈咪可能浅尝啦，一杯半杯啦，咁啊，即系你先生可能都要俾下面，外父饮翻杯啦，我哋即系可能都要有呢啲情节出现，咁都明白啊，即系普通家庭聚会都会发生呢啲情况啊吓，咁不过咧，身边总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饮酒嘅， 系， 即系简直系血液入边咧就唔系血小板，系酒精嚟嘅，系啊，好恐怖啊吓，咁样即系无酒不欢嘅，咁但系咧无酒不欢咧就近排啊睇到一个日本嘅研究啦，咁啊。俾大家知道一樣嘢就係都麻麻地喎。世界衛生組織咧將酒精咧列為第一類嘅致癌物質嚟嘅，好多醫學嘅研究咧都證實咗酒精咧可以增加咧胃癌啦、乳癌啦、肝癌啦呢啲嘅風險嘅。咁啊，酒精咧更加會影響大腦嘅功能。喂，最新一個研究咧顯示，原來呢個酒精咧會令到人嘅腦咧 变细 哇， 真系会变咗名副其实嘅老细啦。 咁又合理，因为老细好多时都要饮酒。 都要饮酒啊！喂，唔知会唔会咁样咧？即系如果你嗰啲旧时嗰啲做厂嗰啲啦，我哋俗称厂佬啦，咪成日都要啊，要应酬咁样啦，即系要饮到哇啤啤呼咁先为之叫做可以交朋结友啊，以至倾到生意，成日话倾生意咧。 系啊，要摸酒杯底。 系啊。九十年代最兴噶啦，一倾生意咧就会有几支咧个樽好靓嘅大酒洋酒冻出嚟噶嘛，嗰阵时咧仲可以俾你卖烟酒广告嘅年代啦，讲紧就唔系依家啦，依家大家唔会见到有香烟嘅广告啦，即系电视广告啦，甚至乎唔会见到有酒精，即系嗰啲大酒嘅广告都好少啦。咁啤酒仲有嘅，因为吴彦祖仲会同你讲话嗰个针个方法会有个 angel ring 出嚟啊吓咁样，所以都唔系一概而论嘅。咁喂，睇翻呢个日本嘅生理学研究所嘅教授咧，此木龙介咧就解说啊，话酒精咧对脑部咧会有影响嘅。咁啊，如果你30岁之后咧饮好多咧，就会反映到咧你个脑部咧就会萎缩嘅。咁啊，研究发现咧有饮酒嘅人咧，比滴酒不沾嘅人嘅脑部萎缩程度咧就多10%-20%。都几多下嘅。即系如果你话喂 ，Bobby 你又唔饮酒嘅，阿 O 咧就好中意饮酒嘅，咁咧我个脑咧。就会细过你好多啦， 咁所以你就做老细咯。 所以咧就长远会点咧？会令到人哋咧有一个失智症啊。 哦， 失智症嘅意思系咩咧？可能咧就会做一啲咧古怪嘅操作啦，或者咧除咗丧失理智之外咧，仲会丧失呢个智慧啊。 嗯， 即系你都会慢慢蠢起上嚟啊，因为你个脑咧萎缩咗啊，你有啲嘢谂唔通啊，谂唔明啊吓。咁所以有阵时你都要知道，有阵时啲老细咧点解咁固执咧？可能佢系 已经谂唔到啦嘛， 被酒精影响啊。即系唔系话嗰一日饮咗酒精啊，系因为 长 年累月咁样饮得太多酒咧，咁而令到佢哋咧叫做谂嘢咧谂唔通，所以咧比较 stubborn 少少啊。所以作为打工仔嘅你，要体谅老板，体谅老板，令到佢哋咧即系冇咁觉得啊，即系难受啊，或者有阵时啲老板都系咁，会一意孤行嘅，即系未必会谂一啲叫做创新啲嘅方法出嚟啦，咁样，所以就可能都关呢一件事件事啦，咁但系即系年近岁晚咧，又特别多呢啲饮宴嘅活动出现咗啊，譬如即系琴日去咗一个百日宴啦，咁啊，即系可能嚟紧又有啲婚宴啊，咁啊，仲有嗰啲团年饭啊，咁香港咧有啲叫做公司都好兴食美牙嘅，即系或者团年饭啦，我哋二台都会食下团年饭，咁都系好开心嘅，但系良朋欢聚啊，以至同啲同事一齐哇叫做一齐食嘢啊嘅时候咧。咁你都难免会有两三杯倒肚㗎嘛。 嗯、 即係有时都会有啲好夸张嘅饮酒情况出现咗。我有见过有啲同事呢集体咁样唔返工。即係唔系呢间公司喎，系可能之前做其他嘅企业啦，或者其他嘅传媒平台呢、嗯、真系今日呢话老板请食饭啦，咁大家真系可能打边炉跟住大吃大喝咁样啦，已经当晚已经有好多叫做饮醉酒出洋相嘅片咧流出喺各大嘅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啦，跟住话喂你睇下，即系当小白啊，小白唔喺度讲笑话，小白琴日饮到好醉啊，你睇下佢醉酒街头啊咁样啦，仲耍功夫添啊，当系咁啦。咁呢一条片咧就会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不断咁样流传啦，或者喺呢、這个传讯嘅群组嗰度传嚟传去咁样，跟住第二朝咧。翻到公司嘅时候咧，除咗老板坐喺度啦，因为老板通常早走噶嘛，系啦，即系除咗老板坐喺度， 未见过嘛， 其他嗰啲员工咧，唔系迟到咧就唔翻工咁样咯，系、 哦、 啊，所以呢个画面都好深刻下咁都系啦，即系藉住呢个机会同大家讲咧，就系、是、开心 OK 嘅，饮酒都 OK 嘅，但系就唔好饮咁多啦。如果唔系咧，就会有头先咧，喂呢、這个日本嘅情况啊，就系、是、即系日本嘅研究得出咧，饮得酒多，你个脑咧就会变得细噶啦。你唔想咧自己明明唔系老细咧，个脑好细嘅话咧，咁样你就少饮几杯为妙啊！吓，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心，请放下顾忌，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干一杯明诗养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红杯不本痛，和我沟通后来似炭火雪地来赠送，酒一世得够，晚美酒每樽都罕有，海风清爽加一下功比、一樽酒水果香气，苦与甘大干果秀美，海边吹风画面已勾起、这里有个世界去换美，开启就发现神奇，河边的千溪装饰了高地，在某地圆通的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明诗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赠送，苦白色，高雅优美，酒挂杯，看这么精美，如酒桶锁起当天那风味。一个区，一种香气，走过同人间的嬉戏，北方海岛画面已勾起。 布志伦的《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7:49啊，今朝 sport 到你咧，同大家讲下英超嘅战报先啊吓，讲几场嚟讲啦，其实咧有几场咧都好值得留意啊，每一场波咧都好似戏剧咁样啊。先讲啦，几份报章啊，都咧往利物浦咧面上贴金啊吓，五大联赛史上最劲啊吓，不约而同用咗类似嘅标题啦。利物浦咧今轮英超作客热刺啊，赢得惊险，靠住咧罗伯图、范明路咧上半场。抽爆的一个抽爆网啊，赢咗1-0啦。本季咧21场联赛咧21胜1和，哇，好劲，不败雄狮啊！由于咧同日咧李成咧就要输波啦，曼城咧即系亦都系赢波嘅，琴日6-1大炒对手啦，咁样啊吓。咁啊，红军咧就已经遥遥领先啦吓。究竟咧系咪今届嘅联赛咧已经轻松高唱入云咧？咁样心机旁边嘅你咧，应该都觉得唔意外啦吓。咁啊，好厉害，好厉害，利物浦。咁当然啦，你话喂作为热刺嘅球迷啦，一定会觉得喂走甩咗张红牌。咁啊，嗰个赢波咧有少少争议，咁啊争议归争议，咁但系咧就叫做最后都系冇事啊，咁所以利物浦咧继续赢落去，咁啊至于咧啊李斯特城咧就麻麻地啊吓，咁啊真系。記得咧，即係主場曾經啊9-0咧贏過呢個聖人啊修咸頓嘅啦，咁啊再嚟啦，今一輪咧即係李成咧再對啊呢個修咸頓啦嚇，咁啊上演呢個聖人復仇記啊，雖然咧呢個修咸頓咧先失一球啊，但係咧先靠住咧一個幸運波追平啊換邊之後咧修咸頓咧當家射手啊丹尼艾格斯咧終於啊射破咧卡斯帕舒米高嘅十指關啦，呢球係好靚嘅，其實咧佢入嘅时候咧，系想通阿舒米高嘅大细龙啦，咁之后仲有一球嘅，其实舒米高已经好醒啦，救翻啦。如果唔系咧，3-1啊吓，修咸顿可以赢得到。咁啊，李斯特城输波啦，咁失分啊吓，利物浦咧遥遥领先啊。咁啊，转个角度睇埋一队咧，哇，有啲过气嘅球队啊，仿佛就系咧吓呢个阿仙奴啦。咁阿仙奴咧作客啊，俾水晶宫咧逼和啊，先开纪录啊，奥巴美扬啦。咁但系最后竟然咧就领红牌出场啊吓，咁啊。都好少自己睇阿仙奴咧，睇奥巴美扬咧，好少啲咁燥嘅表现，或者要领红牌咁样咯。咁但系即系今次都可以话系少见嘅一啲情况嚟嘅。咁啊，阿仙奴嘅领队咧，阿迪达咧赛后就不满球队咧一度啊踢得咧完全冇目标啊，即系入完波之后咧完全系流过流水啊，直言咧简直啊难以接受啊。佢系咁样讲嘅，比赛咧首35分钟咧系我。想阿仙奴踢出嘅水平啊，其后咧，我哋好容易就会将个波咧传俾自己人，唔系，系传俾对方，令到咧我哋系陷入呢个困局嘅，踢起来咧就没有目标啊，英文亦做咧。no targets 啊，即系冇一个指标性啦，呢个系佢完全唔能够接受嘅，咁啊，作为阿仙奴嘅球迷，当然亦都唔能够接受啦。其实你先入波又守唔到到完场，跟住仲要俾人哋入埋，争啲俾阿仙奴，争啲俾水晶宫啊，赢埋场比赛添啊！啊，你话呢啲啊球队究竟几时先可以咧踢翻一场咧？比较争气啲嘅球赛咧，咁样啊吓，咁啊，中意一队球队有阵时都系又爱又恨嘅。不过咧，好趁年轻咧，可以啊吓，中意多啲球队，甚或乎咧自己落埋场打。讲紧嘅咧就系转个角度讲埋咧，港九区嘅 Division One 啊，即系 D1 嘅篮球赛。咁啊，今日咧就最终战啊，咁啊，上个星期咧睇到啊，圣约瑟咧成功啊吓，咁啊可以出到线啦，可以打决赛啊吓，咁啊同呢个汉华就争呢、这个决赛啦。咁至于嗰啲传统劲旅咧，咁都麻麻地啊吓，有啲即系譬如你讲紧张振兴啊、桂华山咧，都系打紧呢个季军战啫。至于咧九龙区嘅决赛咧就宝国中学啦，就对DBS 啊南拔萃嘅，咁啊季军咧就英华对圣约瑟，女仔方面又点样睇啊？协恩咧就对宝国啦，咁啊真光咧就对培道啊吓，咁啊至于咧港岛区方面又系啦，汉华咧对英华啊，英华女校啊，讲紧就系咁啊，所以都如果你想睇一啲D1 嘅。 篮球赛咧都可以入去捧一捧啲年轻人场啦，因为入边咧都有好多咧篮球嘅好手嘅。咁啊，芭比交俾你讲下另一啲啦。喂，要攞住碌棍先打得到嘅球类运动啊！ 系啦，嗱呢个就唔系一个团队性嘅项目啦。不过咧，头先咧都有年青人咧就系中意参与运动项目啦。今次呢一个年青人咧就系一个香港嘅高尔夫球小将，佢叫做杨晓威。琴日咧就喺高尔夫球公开赛嘅杀科日咧系锐不可挡。琴日打出咗一共系四只小鸟，咁啊总成绩咧以低标准嘅七杆273杆位列十三，首战职业赛咧就已经成为今届最佳嘅业余球员同埋最佳嘅港将啊，为港争光。咁啊，佢亦都自己讲到话咧，佢要寄予后辈咧，要勇于挑战，自己亦都系急不及待咧去迎接十一月再次挑战香港嘅公开赛。咁另一方面啦，从首日咧高尔夫球公开赛一直领先嘅澳洲星将奥尔斯比咧，琴日就以总成绩低标准十七杆嘅263杆封王啊！比赛期间咧，佢嘅家乡正受住呢个山火嘅游轮啦，但系咧佢亦都系扬言话要用奖杯同埋奖金咧去支持佢嘅同胞渡过难关。咁佢咧其实咧都讲咗，今次夺冠意义咧比两年前更大啊，因为咧将会将部分嘅奖金咧就系捐出咧去支援救灾嘅，希望呢一个冠军咧能够为澳洲发放正能量啊！ 咁啊，澳洲嘅山火咧，其实体坛入面咧好多嘅体坛明星啦，都有份捐钱啦，去支持一下啦，以至咧澳洲职业联赛啊，即系澳职联方面咧，过去礼拜六日嘅赛日咧，都有好多嘅球队咧，开始咧都有啲叫做慈善嘅仪式啦，即系可能将个袋传嚟传去，大家入啲钱落去啦，支持一下澳洲嘅救援工作啦，以至咧就系啲小动物啊，啲动物啊，即系第时会流离失所啦。你始终你建立翻一个丛林，建立翻一个树林，唔系一朝一日嘅事嚟啊嘛，咁啊变咗啲动物医院都会超负荷咯，因为平时已经好多负荷啊，譬如突然间有啲嗰啲袋鼠供出嚟啊，咁啊受伤又要去动物医院啦咁样，咁所以就呢一方面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啲啦，有机会咧就可以慷慨解囊嘅。 送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被思念像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得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明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 星期一的早上可能是特别漫长的，不过不紧要啊，晨光第一线的每位主持都陪着你去过啦。同大家睇多次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早上呢天气是清凉的，日间呢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0度，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77%。 欧元对美元 1.1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12美元，卖出1559.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开始车多啦，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啦，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喺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元朗公路啦，出翻去九龙啊，近住福亨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翻九龙啦，喺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提一提你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江乐道中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康乐广场慢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由于有活动进行啦，大会堂以北嘅爱丁堡广场北面咧，会由而家至到今晚嘅11:59左右封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 走入资讯新世界。 哇，做咩咁快啊？8:07啫，冇。一来就想同大家讲声早晨啦，我系彭仔程振鹏啦。二来咧都想讲声唔该啦，辛苦晒啦，我两位拍档啦 ，O 啦同埋 Barbie 啦吓。好，今朝冻咗啊嘛，因为系咪要爬翻起身咧，都确系要有啲挑战嘅咁样。咁三来咧，我就想俾个功课咧，唔系功课嘅，有一个嘅小提醒咧，俾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如果你而家听紧咧我哋嘅节目嘅话咧，我咧好想咧同大家一齐去数下以下落嚟呢一个嘅政府宣传声带入边有几多个要求咧，系或者有几多个理想喺里边咧，系。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嗱，唔关人事啊！我数到有五个要求， 我都数到五个 啊！系啦，嗱，头先嗰系政府宣传声带嚟噶。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嗱，系咪啊？真系几好噶，即系无论你嘅诉求有几多都好啦，最紧要咧就住大家吓啊！2020至2021年嘅财政预算案做紧咨询，咁我哋系市民啊嘛，系一份子嘛，梗系要向财政司司长系就住我哋有啲咩诉求咧，就向佢咧提出咨询啊，等佢咧吸收下民意先啊嘛， 系 咪？佢自己都整咁多个咯。系嘛？你真唔关事，你自己都整咁多个，真系系嘛？好，早晨， 早晨，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早咧凉咗好多啦，接近咧清凉噶啦，唔好话接近啦，得17度啫，现时吓咁啊，相对湿度咧77%嘅。咁啊，请阿 Barbie 同我哋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点样啊？ 今日咧大致多云嘅，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晚风势间中清劲嘅，咁啊，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咁即系话有机会回暖啦，有阳光咋？ 我谂会暖暖地咯，即系尤其是可能中午咧，好多嗰啲办公室、写字楼嗰啲朋友咧，出去舒展下筋骨嘅时候咧，应该都会见到有啲阳光嘅，咁就唔会咁冻咯。 我见阿 Barbie 咧都系会系几坚持要外出嘅 lunch 嘅时间， 系啊， 系咪啊？ 因为坐得太耐，因为有时我成日打字咧，屈埋咧，真系要企下咯。 你系一个秘书嚟嘅，冇错，你系一个御用秘书嚟嘅。因为我都见咧，即系喺我哋电台啦，其实就除咗直播室之外咧，录音室之外咧，都系其实一个写字楼嚟嘅，一个工作间嚟嘅。咁有好多同事咧，即系中午嘅时间咧，都系同一众嘅白领一样咧，系好希望咧离开嗰座大厦嘅。 因为你真系要行下噶， 系或者系出去望下外边嘅嘢，唔好屈住喺度。咁但系我又冇特别坚持一定要外出嘅，有阵时我都系宁愿快快手手咧，即系可能喺 canteen 整合。饭盒咧，咁就喺写字台度继续做埋啲嘢佢，因为我做嘢做得慢啦，主要就系嘛，咁啊，所以我就唔一定坚持要出去。不过我知道咧，就有多朋友咧，其实呢个习惯都系好嘅，或者等自己可以喐一喐啊嘛。 系啊，真系有时你对眼要望下天啊，望下树啊，咁样先得咯。 系系啦，唔系成日望嚟望去都系二台啲同事都，你唔厌我厌咧。咁啊，今日希望大家都有个机会啦，可以系舒展下筋骨啦，可以活动一下啦。咁啊，可以。抵抗一下咧，如果你觉得冻嘅话咧，就行气一啲咧，系会令到自己咧个身体暖啲嘅。咁啊，跟住落嚟咧，讲啲咧更加热门嘅嘢，就系投资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星期一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朝早咧，彭仔喺电话旁边咧，请嚟有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系啦，咁啊，今日咧星期一啦，当然啦，新嘅礼拜开始啊，要同阿温卓培咧就请教一下，究竟嚟紧呢个礼拜我哋要注意啲咩投资环境嘅消息啦吓。 好啦，嗱喺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当然大家都明白噶啦，最为瞩目嘅就系嚟紧嘅星期三啦。因为星期三嚟讲嘅话咧，美国咧就会系同中国咧就签署咧阶段性嘅贸易协议噶啦。咁啊，据了解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系邀请咗咧成200名嘅嘉宾咧系观礼嘅，咁喺白宫签署嘅。咁据了解嚟讲嘅话咧，今次签署咧就系、是、即系根据美国官方12月份当其时所讲吓嘅签署嚟讲嘅话咧就会。是要求中国在未来2年去增购就是200亿美元的总美国的货值 咁啊，当中咧就包括咧就增购400亿美元总值嘅美国嘅农产品噶。咁而美国咧就会喺将呢一个1600亿美元嘅中国嘅进口个关税嚟讲嘅话咧，就会减半噶。咁啊喺呢一个咁嘅形式嘅即系嘅要求下嚟讲嘅话咧，中方咧就一直咧都冇系去作出回应嘅。咁所以系咪真正嘅版本会系咁样样咧？其实咧都唔系太清楚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好关注啦，去到今个星期三，中美究竟系会签署啲乜嘢嘅细节嘅贸易协议嘅方案出嚟啦？咁如果出嚟嘅同呢个差唔多嘅，咁我相信市场嘅变化都唔会话太大嘅。咁但系如果话好有出入嘅，好大分别嘅。咁我哋提防咧，可能會對個金融市場咧就會有啲嘅影響喺度，震盪喺度。 係咁啊，所以嗰個簽啲咩內容都好緊要啊嚇。 冇錯 啦。咁啊，另外啦，除咗話呢個中美咧會喺星期三啊15号嘅時候會簽呢一個協議之外咧，咁啊，其他譬如喺呢個歐洲方面需要留意啲咩咧？ 嗱，喺歐洲嚟講嘅話咧，就當然我哋就要留意住英國啦。咁當然咧，英國脱歐呢個問題已經講咗好耐啦，亦都應該冇乜太大懸念啦。應該喺今個月底應該都會順利脱歐噶啦。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話，英倫銀行咧就喺近期咧就警告啦，就話咧為咗要配合英國嘅經濟嘅發展嘅話咧，佢唔排除咧可能會減息嘅。咁佢亦都強調咧，就話咧會留意住呢個經濟嘅變化嘅發展咁話咁樣。咁而喺今日星期嚟讲嘅话咧，就咁巧啦，就有好多嘅英国嘅经济数字咧，系举足轻重嘅数字咧，就将会公布嘅。例如好似今晚就率先咧，就英国就会公布11月份嘅工业生产嘅数字啦。咁而喺星期三嚟讲嘅话咧，就会公布咧12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嘅数字啦。咁而到星期五嚟讲嘅话咧，就将会公布12月份嘅零售销售数字啦。咁呢啲咧都能够反映咧整体嘅英国嗰个通胀啊、环境啊、嗰个消费嘅能力啊。工業的個程度是怎樣的，這個都對英國來說的話都有一個 很全面的一個反映的最新的經濟的狀況在這裡。而再看完這些數字的話，大家總之會有心中有數去衡量究竟英倫銀行在今年裡面有沒有機會減息了。因為到現在為止來說的話，市場都覺得英國要減息看來都要去到今年年底，即其實覺得英國的減息的機會是很低的。實際上 是高還是低呢？我們就真系要睇睇啦。 啊，不过通常咧就市场好中意预测啲指数嘅走向噶嘛。咁啊，今次有冇话喺市场上已经预早地咧预测定咧今个礼拜呢咁多种唔同嘅数字嗰个走势会系即系睇淡啊，定系觉得应该会有机会走强咁咧？ 其實咧，市場咧對英國呢啲嘅系列嘅數字咧，就唔係話真係咁多去 猜測係嘛？ 係去猜測，佢就對美國嘅數字都去猜測，對呢啲就冇乜點樣猜測。咁所以我哋只管睇下到期時個環境係點樣樣啦。 好，到時再睇個實數係點樣啦嚇。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個嘅國家咧，佢嘅經濟情況我哋都好關注啊嚇。過去日子啦，温卓培都有同我哋提到，但係而家咧再加埋啲天然嘅災害咧，就真係嗰句啊，屋漏啊更兼逢連夜雨啦。就是澳洲方面的情况啦，有没有新的转变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澳洲的山火呢都烧到大家都开始越来越担心了。最初当佢烧嘅时候谂住啊烧一阵咁就完噶啦，咁山火嘅嘢好快救熄噶啦。 以为系咁， 救来救去都救唔到。而家咧喺个烧个澳洲嘅山火嚟讲嘅话咧，烧咗咧足足成个南韩嘅面积出嚟。咁啊，而家市场估计咧就难免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因为而家仲未扑熄得到啊，咁先系最大嘅问题啊。扑熄到都话可以估计下。咁而家市场觉得佢依系继续咁烧落去，有机会可能烧到咧削减咧澳洲咧本季嘅经济咧，可能去到0.4%嘅。咁都幾緊要下噶。咁當然咧，我哋要留意住個事態發展啦。因為如果一路都係撲息唔到嘅，可能會導致澳洲央行去到2月4号嘅議息會，可能仲要減息都唔出奇。咁但係而家嚟講嘅話咧，而家市場估咧，澳洲央行2月4号啊，唔好意思。2月4号咧，个减息嘅机会咧，暂时都系一半半嘅啫，唔系好高嘅。咁但系当然啦，山火嘅嘢就好难去衡量嘅。咁要睇住个情况，个当地嘅发展啊。 咁有冇话睇到而家啲澳币又会点样咧？ 嗱，而家澳幣嚟講嘅話咧，暫時咧都仲係穩定嘅。咁當然啦，距離嗰個70美仙個阻力位就遠咗啦。咁但係嚟講嘅話咧，都唔係話真係跌好多。始終嚟講，佢而家喺嗰度燒。 嚟講嘅話咧，據我了解係唔知好似燒咗1800間屋啫，唔係咁多屋嘅啫。係 咁，但係都已經好嚴重啦。 係啊，因為個面積就大，但係人住嘅人咧又唔係太多。咁但係對個即係對個環保咧就會係環境就會差啲。 而家連空氣都受到污染啦，好嚴重。 冇錯啦，咁所以咧就呢啲會係個影響咧。但如果你話真正你話燒咗幾多間屋嗰啲啊，有幾多人命傷亡嗰啲就真係唔係好嚴重嘅。 系咁啊！睇下个希望呢个山火可以尽快扑熄啦。如果唔系，就会牵连咧，就唔单止系天然嘅灾祸噶啦吓。 系 好多啲经济命脉都会受到影响。咁另外我哋转睇翻咧，就系上个星期咧，大家都好关注到嗰个美伊嘅局势啦。咁啊，今个星期咧系咪可以即系缓和少少，或者可以睇唔使睇得咁紧咧？ 你覺得啱嘅，因為其實你睇翻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啦，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個第二號人物嗰、個探 伊朗方面， 係啦，就唔係好得到即係國際嘅認同啦。咁就相反嚟講，伊朗所做嘅嘢咧就博到國際嘅同情嘅。咁所以就變咗咧，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嚟講，我哋總統特朗普咧就似乎失分咗少少啦。咁所以如果佢日後再要去攞翻分啊，去為佢嘅大選去攞分嚟講嘅話咧，我相信佢咧可能需要咧喺中國各方面咧要下啲苦功，譬如好似達成咗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嘅話咧，就盡快去搞掂咧去第二階段貿易協議。咁所以咧，我反而咧覺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可能咧對同中國搞第二階段貿易協議咧嗰、那個容易程度可能會好。會好啲喎，咁所以 步伐可能會快啲啊！ 我嘅步伐會快啲，咁即係容易會過關啲，咁所以又未必對中國嚟講又未必係一件壞事。咁我哋即管睇下嗰個情況嘅變化。咁而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咁當然咧喺今個星期大家嘅關注點咧，就頭先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個中美嗰個貿易個雙邊嘅簽啲乜嘢翻嚟啦。咁呢個會係個重點所在啦。咁我個諗法咧就話，而就算簽翻嚟係同大家有少少失望嘅话咧，我觉得未必话会对个金融市场会带嚟好大嘅负面嘅冲击。会，我都一定，我都会啦。如果真系签翻嚟唔系咁样嘅话，咁但系咧，我相信个负面可能会较为短暂啦。因为跟住之后嚟讲嘅话咧，市场就会即系佢会系卖嘢。我哋投资系投资将来噶嘛，唔系投资今日，唔系投资过去噶嘛。咁当你投资将来嘅时候，如果你即系幻想，如果中美喺第二阶段有机会，因为特朗普喺伊朗嘅方面嘅失分，咁而可能要加快个步伐，咁可能会令到个事情会即系嗰个 顺啲， 就会好翻顺啲，好翻啲。咁所以又我觉得未必会今个星期会太过差嘅。 系咁啊，都好啊，抱有乐观嘅希望啊。 系啦， 好咁啊，今朝早咧同阿温卓培倾到呢一度先啦，咁啊多谢晒啦，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我哋礼拜三嘅时间咧再同你通话，唔该晒，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阿宁因为感情困扰而唔交损友，开始咗吸毒去麻醉自己，浪费咗几年大好青春。 最后佢系点样透过拳击去重回正轨呢？想了解更多 Anik 的抗毒故事，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年又有哪首是你的主题曲呢？阶段都有不同的人士，亦都可以有不同的音乐作品去记低。今届十大中文金曲主题曲就由这一首《我们的主题曲》去记录。原曲作曲吴国敬，填词黄伟文。上榜五个星期回落十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许廷铿、Aga、陈柏宇、郑欣宜、吴奕君、谷子乔、冯允谦、吴浩康主唱《我们的主题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 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Andrew Lloyd Webber 的经典音乐舞台剧 Cats 今次搬上大银幕成为电影，但似乎毁誉参半，但里面的歌曲质素仍然都是非常之高，包括以下这一首 Taylor Swift。 All that I wanted was to be wanted, too young to wander London streets, alone and haunted, born into nothingAt least you have something, something to cling to. Visions of dazzling rooms I'll never get lit into.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 But at least you have beautiful clothes. 电影里面咧就由女主角主唱呢一首作品啦，而喺原声大碟当中揾到 Taylor Swift 嘅呢一个版本。上星期西游榜占第七位，呢个礼拜连跳五级去到亚军宝座。Beautiful Ghos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系时候咧凑埋阿 O 出嚟先。 早晨，彭爷。 早晨，仲有 Barbie。 早晨啊！ 咁啊，当然有我彭仔响树啦。今朝早咧，彭爷爷咧，礼拜一咧就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件呢一个嘅趣闻啦。呢个趣闻咧系我嘅见闻啦。咁啊，发生喺啲咩事咧？就发生喺啲喜宴当中嘅，即系有人摆酒结婚啦咁样。啊，我想问阿 O 啦，昨晚咧我就去咗一個嘅細侄啦，而家勁啊我，而家去飲親咧就唔係同輩啦，係到細侄擺酒， 彭爺已經去到叔父輩啦， 冇錯， 叔父輩 啦，係啦，唔係阿叔阿伯啦，咁咧就啲細侄結婚啦，咁佢都有請啲 wedding planner 嘅，咁所以都有啲咧即係專業嘅 MC 咁樣啦，咁因為阿 O 咧都好專業啊呢方面啦，我想問下你啦，如果咧當喺一個嘅飲宴嘅情況，呢個喜宴。当中咧就有宾客咧嘅出现咧系抢去咗呢个主人家嘅风头咧，即系啲人咧系现场系通常我哋一嚟到现场嗰个酒楼嗰度咧，梗系同一对新人影相啦咁样，咁啊好啦，想话同一对新人影相，见到哇，通常都系咁嘅，排紧长龙啊，大家等一等先，各位 新友，喺台侧边咁等等啦， 等住咧同一对新人影相。但系你系排队，原来有条队咧出现咗，嗰条队唔系同新人影相，嗰条队系同一个宾客影相。 哦，即系咁，你会点算咧？好显赫嘅，即系会喺台上面讲咯。即系譬如彭爷系 superstar 嘅，咁啊 ，Barbie 同佢先生结婚啦，Barbie and Tony 咁先算啦，系啊，咁样。 其实咧， 其实嗰个唔讲出嚟啦。 其实我惊佢死都唔想系 Tony 啊。 OK， 我惊我先生啲同事听到会投诉，所以我澄一澄清先，唔系 Tony 啊。 总之 Barbie 结婚啦 ，Jackie 啲名好普通。都唔紧要 啊， 系人都可能会撞啱。 系啊，咁啊，总之彭爷就系 superstar， 哇哇，彭仔都嚟饮呢一餐啊，好紧要，即系要排去排队同佢自拍 selfie 一张，影张相啊，咁 算咧，咁好似好喧宾夺主。 咁喺台上边咧，一定要讲呢一句，哇，今日咧除咗一对新人辛苦，同埋兄弟姊妹辛苦咧，彭仔都辛苦啊，因为彭仔嗰度都有一条小嘅人龙喺度 selfie 啊，一 阵 转个头咧，我哋新郎哥真系要封翻封利是俾阿彭爷啊， 咁 样， 然之后请佢走啊， 系啦，唔系，咁佢自己都醒水啦， 咁有啲难度啊嘛， 即系咁样嘅前设底下咧，讲完咧，咁啊主人家梗系唔会封封利是俾佢啦， 唔系， 亦都知道个焦点咧， 刻係旁落咗去阿彭爺嗰度，亦都咧，其實呢句説話咧就除咗俾彭爺聽咧，有一個言外之音，就係大家咧，喂都要聚焦翻喺台上邊啦，即係 好俾 翻 個主角一對新人咁樣。 其實啲賓客都醒水嘅，唔通真係唔通真係個新郎哥即刻喂諗都唔諗，即刻喂入翻五嚿水俾彭爺，喂多謝你喺下邊如賓啊咁樣。 係咁，但係咧就如果個情況係咁咧，就係一個新郎哥都話喂。OK 啊 ，OK 啊，嗱，你哋排隊，佢幫你維持秩序，佢幫你，嗱，你要想同呢位賓客影相嗰啲咧，嗱，而家你又排好啊，呢度係佢去負責，去搞條龍出嚟俾人哋同佢影相，即係佢都欣然接受，仲幫忙做埋呢個秩序嘅斗擦隊咁樣，咁點咧？ 咁啊，真係呢個時間咧，就邀請呢位嘅嘉賓，即係呢位 superstar 咧，我哋不如上台嗰度影啊，先同一對新人咧嚟翻一張 selfie 先啦，係咪先？俾新人飲咗頭啖湯先啦，係咪啊？ 咁啊，梗係啦。係啦。咁啊，呢個場面都真係幾好笑下。 你嗰位排隊嘅 superstar 應該都係星中之星、人中之人嚟嘅喎，係咪？ 我唔敢咁講，可能對於某類朋友咧，理念上咧，即係會覺得想親近佢多啲咁樣啦。咁 都係神級嚟嘅咯。 咁啊， 神級有個神字喺第二個字 啊 嘛，我都知啊。写字好叻噶嘛？ 话说咧，寻晚咧，彭仔咧就去饮宴咧，就有政坛新秀嘅结婚啊，即系政坛新秀训练班，而家系一台做啦，就系去嗰个源头嘅二台嚟噶嘛。咁咧就于是梗系请饮啦，请饮我哋梗系去何人啦。咁但系就因为邝俊宇出现， 邝仔喺度， 啲宾客咧就好似蚂蚁嬲蜜糖咁样，所以就出现咗寻晚一个咁得意嘅境况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近日教育局局长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分别公开表明，政府会严肃跟进社会事件中嘅违规教师同埋公务员，引起回响。有政客立即挺身而出，批评政府秋后算账、打压、未审先判。佢强调支持两位局长已坚定立场，履行官员全力协助止暴制乱嘅责任。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贴文说，即使环境困难，绝大多数的教师和公务员一直紧守岗位，专业地行事，对他们由衷感谢，但对当中的害群之马不会手软，必须拨乱反正，否则违法违规行为会变本加厉，令教育界和公务员团队蒙羞。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话，中国同非洲的合作深入基层同农村，单单是医疗人员，中方已经累计派出21,000人，至今在非洲各国治疗2,000,000人，是那些蓄意抹黑中非合作的国家根本做不到，亦都不愿意做的事。王毅到访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出席中非合作论坛。他说20年来，中国和非洲的合作方面一直致力于共同发展，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强人所难，并着重倾听非洲声音、尊重非洲意愿、符合非洲需要。这个是中非合作受到非洲国家欢迎、非洲人民赞赏的根本原因。法国、德国和英国发表联合声明，重新致力维护伊朗核协议，认为对防止核不扩散起到关键作用。声明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约翰逊联合公布，指出维护核不扩散机制，确保伊朗永不拥有核武器，符合法、德、英三国的共同利益。声明说，美国决定退出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制裁，法、德、英三国表明遗憾和关注，同时敦促伊朗放弃所有同协议不符的举动。声明又提到，伊朗承认非故意发射导弹击落乌克兰的客机，认为应该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伊朗导弹项目和核协议等的问题。三国愿意继续同伊朗保持接触，维护地区稳定。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透露，未有特定证据显示被击杀的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马尼正是计划攻击美国大使馆。埃斯珀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透露，总统特朗普并没有相关的特定证据，但埃斯珀相信伊朗确实有攻击美国设施的计划。较早前特朗普说相信美军和外交人员有即时危险，因此要击杀苏莱马尼。另外民调显示56%的受访者不认同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6， 日元 109.6， 瑞士法郎 0.974， 澳元 0.69， 加元 1.307， 新西兰元 0.663， 人民币 6.921， 英镑对美元 1.304， 欧元对美元 1.11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59.37 美元，卖出 1559.74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坏车啦，就喺西隧去翻港岛方向啦，近住收费广场咧有坏车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奥运站噶。重复多次啊，就系西隧去翻港岛方向啦，近住收费广场有坏车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奥运站噶。咁另外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咧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的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开始车多，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去到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就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返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东去旺角龙尾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返九龙，跟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元朗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福亨村一段都是慢车，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咁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慢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晨光新闻焦点。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时间来到礼拜一的朝早8:38的了吧。咁喺呢个时间呢，就有我彭姐再加埋 Barbie 呢，就两支公呢为大家呢睇睇今天的报章新闻焦点啦。先来睇下嚟自东方日报今日的头版头条呢，佢嘅内容呢就讲到呢立法会呢点样影响到我哋啲民生嘅一啲财务嘅批拨啦吓，咁啊就内文讲到话社会动荡影响经济，立法会大楼又喺旧年嘅7月1日成为冲击目标，咁啊导致到提早休会嘅，令到大量拨款议程系积压。咁立法会旧年咧10月复会之后，泛民主派咧继续喺大会以及系委员会咧就拉布啦，其中咧财务委员会议程更加系大塞车，至今仍然有咧49个拨款项目系未审议。涉及的款项超过750亿元，咁当中包括咧拨款630亿元的公务工程项目，其次咧就系涉及接近系124亿元的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影响你啊 ，Barbie 系啊， 系我都系财委会主席，不过我哋唔担心，我哋够钱使。咁啊，财委会主席啊陈建波以及学者咧都批评啊泛民以市民利益作赌注，牺牲咧弱势社群嘅利益，担心咧情况会变本加厉嘅。咁而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目前咧有超过750亿元拨款项目未获批核啦，当中大部分咧涉及建筑工程嘅，有建造业界人士嘅预期啊，未来财委会拉布嘅情况更加恶劣。咁而身边咧有接近一半嘅工人咧，哇冇公开，咁啊直言咧争取诉求不应影响他人生计。有业内人士亦都批评政府应该系调动拨款项目嘅先后次序，优先审核争议性较少有关民生嘅工程，否则政府咧就100%咧系做错咁话嘅。咁呢一个嚟自今天咧《东方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睇一睇《星岛日报》嘅要闻啦，同样都系关于一啲拨款数字问题嘅。讲到咧就系政府工程大减，爆贱价投标潮。立法会财委会拨款数字大减之下咧，政府近年推出嘅招标工程数量随之而大跌。每当有工程项目推出咧，承建商之间嘅竞争咧就变得异常激烈啦。立法会财委会咧喺15年前后都批出大型工程项目嘅拨款啊，至近年咧多个嘅政府工程系同期进行噶，部分项目咧最近亦都系陆续落成啦。不过踏入过去2年，财委会咧受到拉布问题困扰，加上咧就需要处理一啲争议性嘅拨款申请，实际上咧批出嘅工程拨款系大减嘅，以致政府推出嘅工程招标嘅时候咧，承建商嘅竞争更为激烈啦。一直关注本港工程进展嘅政府消息人士咧就透露，喺本港嘅工程界当中咧，政府工程咧一般系占40%嘅，其余60%咧都系私人项目。不过近年咧因为经济环境不稳，多个私人发展商亦都系放慢咗工程嘅步伐，而政府嘅工程咧亦都往往未能够获得财委会嘅拨款，以致到咧工程界可以提供发展嘅项目咧系收窄嘅。消息人士亦都指啦，现时多间嘅承建商为咗投得政府项目发展权咧，纷纷都以呢一个嘅低价咧，就系话咧系抢入嘅呢个入标。咁部分嘅标价咧较过去系大跌咗3-4%噶，形容咧每支标咧都系低价，演变成为咧低价先至系市价。不过咧，由于建筑成本咧唔系轻易就可以减低，喺合理利润大减嘅情况底下咧，就担心部分承建商会以削减人手同埋减低项目 質素等等嘅方式咧嚟到節省成本，直指咧呢一個目前嘅情況咧係一個唔健康嘅狀況。咁消息人士咧更加透露啊，由於政府嘅工程咧係唔能夠降低質素，因此咧喺選擇承建商嘅時候咧亦都會多加留意標書上面咧有關技術評估嘅細節，同時咧喺工程開工之後咧會加強對項目嘅監管，確保工程嘅品質咧安全係合乎標準嘅。據悉咧喺工程數目同埋項目獲得利潤都大減嘅情況底下咧，政府當局亦都擔心承建商會加重工人嘅工作量，亦都估計中小型承建商嘅經營環境咧，經營環境咧將會係率先出現危機啊！咁呢一個咧係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 Barbie 啊，跟住咧同大家睇下一啲嘅甲級寫字樓嘅租金啊，或者嗰、那個即係出售嘅情況係點樣嚇？呢、這、一個嚟自今天香港文匯報嘅財經要聞啊，講到話由於去年下半年修例風波持續影響本港商業活動啦，加上中美貿易摩擦影響香港經濟，去年本港商業大廈全年買賣成交咧係大跌超過一半嘅，咁而租售價倒跌收場嘅。有統計報告指出咧，就去年甲級以及係乙級嘅商廈售價分別咧下跌6.1%同埋係5.7%。咁而金鐘嘅甲級寫字樓啊，即係甲級商業大廈咧，跌幅更加係高達咧18%，係屬於咧全港最多嘅。咁分析認為咧，利淡因素咧將會繼續影響市場，但係受到咧中概股啊，即係有中國概念嘅股份回归带动，本港金融中心地位预料可以持续的，并且支持商厦市场，预计今年写字楼市场走势将会呈现先跌后稳的。而在文汇报这一篇的报道里面也有分析就各区指标甲下它的平均建筑尺价等等，其中可以跟大家看看，譬如在尺租方面就以哪一区咧嗰个跌幅咧系比较多咧，即系以全年变化吓，咁啊其中咧见得到咧就金钟咧都跌得咧几多下嘅，咁有接近咧15%，又系14.6%啊，咁平均个尺租咧就系64.4%嘅。咁至於你話係有冇一啲係上升㗎，啲租金咧係升嘅咧，咁都有喎，咁就係、是、以呢一個葵涌區咧嗰、那個嘅加幅咧個升幅比較顯著一啲，咁又升咗2.5%嘅，咁啊葵涌嘅平均尺租咧就係31.4%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文匯報嘅報導嚟嘅。 好啦，睇一睇經濟日報嘅港文啦，講到咧本港嘅酒店入住率咧去年底急跌至50%啊，咁啊由於受到反修例風波嚴重打擊呢個香港嘅旅遊業啦，酒店業首當其衝啊。業界總結，去年酒店入住率由上半年的80%+急速下滑至年尾的5%-6%。在商務和會展旅客大幅減少的情況下，更加有五星級酒店的入住率一致是跌到單位的數字。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成就話啦，最首當其衝嘅係五星級酒店，因為10月至到11月嘅呢啲商務同埋會展旅客大幅係下跌啦。以酒店業嘅呢一個叫做 RevPAR， 咁其實係 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 啊，咁即係每一間房嘅賺到嘅營運收益啦。咁如果咧係11月嘅話咧，就跌咗係58%，咁而呢個跌幅咧可謂係前所未見，即使是沙士的時期都是維持了短期的跌勢，而當時2003年二至三月的跌幅都很大，但是去到4至5月已經開始回升了，但是現時反修例風波已經持續了半年，而且踏入了第7個月仍然是未見平息的。咁佢繼而都話啦，今次嘅事件咧係好政治噶。咁喺外國人從傳媒睇到嘅香港畫面咧，亦都係相當負面。因此有國家咧對香港發出咗旅遊警示，令到訪港嘅旅客咧去到11月咧跌咗超過一半，過夜嘅客人咧更加係跌咗一半以上噶。因為好多大型活動咧亦都取消咗，五星級酒店咧因為冇曬呢啲商務嘅客人，入住率咧係跌至2至3%，甚至乎咧係只有單位數字。 嘅啫。呢个咧系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好，跟住咧同大家睇《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啦。讲到咧协助咧817万人啊授权高票连任嘅台湾总统蔡英文咧，咁啊胜选之后咧就立即咧聘外交咯噃。接连咧会见咗美国同埋日本驻台半官方机构嘅最高代表啦。咁佢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嘅处长咧会面嘅时候强调啊，台美关系已经升级至咧全球合作伙伴，台湾咧就系区域民主发展嘅关键行动者，相信咧可以同美国咧一齐为世界带嚟更多贡献。咁有台湾学者分析啊，蔡英文政府咧将会以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咧为目标，并且咧喺美国支持下咧参与更多国际组织，以打破北京嘅外交封杀嘅。咁另外啦，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啊，恭贺蔡英文连任之后咧，正在竞逐民主党总统初选提名嘅前副总统拜登咧，亦都喺社交网站系发文祝贺，又指咧台湾因为自由开放变得更强大。咁对于咧美国、英国、日本等等国家嘅高官咧，向蔡英文表示祝贺。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啊耿爽咧就批评啊做法系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咁中方对此系表示强烈不满同埋坚决反对，已经提出咧严正交涉，重申啊中国嘅建交国咧唔应该系同台湾地区发展任何官方关系同埋进行任何官方性质嘅往来嘅。咁呢个咧就嚟自今天啊《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啦。 好啦，问下两位拍档，你哋琴晚有冇睇电视啊？ 大台颁奖礼，我都赶得切睇啊！ 哦， 系，即系仲可以睇到最尾。 喂，啲衫好靓 哦， 系高凌同埋张希文嗰套衫好靓， 你睇嗰啲。 系啊，睇嗰啲啊，正常啊。 唔系，我都有睇，我有睇啲女艺人嘅衣着。有好几位咧，即系被称赞着得好性感啊，好靓啊。嗰啲嘅女艺人咧，我唔知点解，可能系都系出自同一位 designer 嘅手笔。佢块布好似啊。 系咩？系个物料啊，个物料系 嘛？块布好似系同一块布咁样，不过 同一个 collection 啊。系啊系啊系啊，会系咁啊吓？ 会唔会咧？ 唔奇啊， 唔奇啊， 着得靓咪得咯。 系啊，环保时装啊嘛，依家都兴。 做咩事啊？戴啲眼镜嘅全部都系你嘅心水选择啊 ，Barbie。 我琴晚系冇睇嘅。 哦，咁所以你而家抡翻系咪？ 冇错啦，所以咧而家咧就睇翻关于明报嘅报道啊，讲到咧就系影后为英雄手风时候，马国明咧12次提名之后咧就终夺视帝。咁啊讲翻咧就系琴晚嘅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19，咁啊就喺将军澳电视城嗰度举行啦。马国明众望所归，以第二嘅姿态咧就系首登视帝宝座，佢嘅得奖剧集《白色强人》咧，亦都系夺得咗最佳剧集，成为咗大赢家。影后韦英雄咧就凭住《铁探》《封侍后》咁嚟赢咗呢个嘅影视大满贯啊！赛前热门嘅李思华咧就失落侍后，不过咧就以《金宵大厦》获颁呢个最受欢迎电视女角色，并且咧同陈山聪咧系赢得最受欢迎电视拍档噶。不过咧最受欢迎嘅电视女角色咧首次有两名嘅得主，李思华咧要同《多功能老婆》入边嘅杨千嬅一同分享啊！咁啊，《多功能老婆》剧集嘅周柏豪咧都爆冷夺得呢个最受欢迎电视男角色，咁亦都有唔少网民咧就话对今年嘅赛果咧表示失望，亦都替《金宵大厦》呢套剧集咧未能够获得最佳剧集奖咧系感到不值嘅。 咁啊，当然好多唔同嘅意见嘅。咁啊，事前咧其实都有唔同嘅意见咧，就讲话。有好多都超晒班啦，系咪要同即系电视里边已经系做演员做咗好多年好努力嘅一啲嘅提名者去一齐争啊咁样。本来都有啲咁样嘅我自己啊，即系彭仔自己咧都同咧一众啲网民也好或者啲观众有呢一类意见嘅咧，都开头有啲咁嘅諗法。但后来咧我又觉得唔系嘅。因为如果嗰个唔系话一定系嗰个人自己去争唔争嘅，而系咧。佢如果放棄嘅話，佢係唔係放棄自己啊？佢係會因為一套劇 你唔係淨係得個演員嘛，佢都要嗰套劇有幕後好多嘅人，佢都要為嗰班嘅幕後功臣咧，其實都俾翻一個嘅表揚啊嘉許俾佢哋。咁所以應該就唔係淨係睇嗰個演員自己嘅榮耀咯。如果佢話我都係冷處理㗎啦，或者棄選啊咩都好唔去爭咧，其實佢係亦都自私咗啲咁樣啊。咁譬如你而家見到嗰啲，就算阿姐級攞曬獎嗰啲。咁其實佢攞多一個又如何啫？但係起碼咧，嗰套劇就因為佢咧，而令到佢嘅幕後嘅工作人員咧，都因為咁而喺成績上面好似得到一啲嘅肯定咁咯。 啱 啊！我哋應該要咁樣諗，係咪舒服好多啊？ 係。 財子 O 投資 O2O。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介事嘅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又要麻烦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 美股啦，其实睇翻上个星期咧，就非农就业数据咧就差过市场预期嘅，咁所以就上个星期五个美股咧都系即系先升后跌嘅，咁导致咧就一度系升穿到29,000啦，咁啊创咗历史新高啊，咁但系就倒跌收市嘅吓，咁始终咧就即系整体美股咧近排无论纳指啊、标普啊，甚至乎道指都系升得非常之急嘅。咁短線借住呢啲咁嘅即係少少嘅壞消息啦，做一個調整啦，都非常之正常。咁另外咧，就今個星期咧最重要啦，就梗係即係中美簽署第一階段嘅貿易協議啦，咁樣。咁喺簽署之前咧，大家都停一停，諗一諗嘅。咁究竟即係雙方會唔會最後一分鐘會有變卦咧？咁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咁如果即係雙方都落實即係簽署啦，咁就嘅話咧，咁我自己睇都仲有少少上升嘅空間嘅今個星期。咁睇翻就即係港股呢邊其實都係一樣啦，咁樣。咁今個禮拜就要睇睇啦。咁如果你話15日真係可以落實簽署嘅話咧，咁估計港股仍然有機會喺今個星期階段，即係尾嘅階段咧，就可以上到去即係29,000嘅即係水平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就都可以仍然係即係樂觀嘅今個星期。即係睇睇啲大價股嘅話，咁其實可以留意即係港交所啦，咁樣。咁始終近排個成交都即係越嚟越大啦，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就即係中概股咧，即係美國嗰邊嘅上市嘅中概股啦，咁其實咧都陸陸續續咧，咁就都想翻翻嚟香港上市嘅。咁例如即係大家好熟悉嘅攜程啦，又或者係啲網易啦，咁樣。咁甚至乎百度都有興趣嘅。咁所以即係香港嗰、那個即係市值啦，咁同埋嗰個即係成交咧，估計都會越嚟越大。咁所以大家如果你話即係中長線嘅話咧，咁其實港交所喺即係今年嚟講都我覺得都係其中一隻比較有投資價值嘅股份嚟嘅。 咁Jason 頭先有提到咧，嗰啲叫做美國上市嚟香港再上市嗰啲二次上市啦，被譽為咁呢啲股份會唔會係今年2020年嘅一個新嘅趨勢咧？ 呢個都當然係嘅，因為舊年咧其實就即係阿里巴巴第一隻嚟香港上嘅，即係二次上市啦，咁就其實做得相當之好噶。即係嚟到香港之後個股價都咁，所以就即係陸陸續續其實其他嘅中概股都有興趣返嚟香港即係上市啦。咁另外一方面當然就因為即係美國監管方面都有啲壓力啦，咁所以令到佢哋都希望喺第二個即係市場啦即係上市，咁令到自己個風險降低返啲嘅。咁所以今年嚟講其實除咗即係你話你可以繼續睇實之外呢，咁其實陸陸續續即係其他嘅即係我頭先所講嘅一啲嘅中概股啦，比較大隻嘅，咁其實大家都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如果到時佢哋即係招股嘅時候 IPO， 咁大家都可以不妨即係考慮一下，即係可會唔會認購咯？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嘅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Jason。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啩，拜拜。 OK，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 ，Oh good morning 啊 ，Barbie！ 早晨，话梅姐。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今朝早呢，我想同大家咧研究一下点样咧，女孩子尤其是吓都好中意食甜品噶，嗬、嗯，成日话我哋咧女士咧就好似有多一个位啦，我嚟放甜品咁、嗯，但系咧我哋都要付出代价噶，就系食甜嘢咯，好容易会肥胖啦。咁、哦、又系我哋嘅天敌嚟嘅肥胖吓、哦，女士们。咁所以点样好呢？嗱，各位姊妹唔使担心，因为咧都可以咧有一啲，我睇到有一啲嘅资料咧话咧食甜嘢咧都可以唔使惊肥啊、哦。例如点样呢？譬如话。啊！如果你想整呢一个嘅香蕉蛋糕咁，咁咧你可以用啦。又要食到系低卡低脂嘅话咧，你咧就可以用燕麦啦、面粉啦、乳酪啦、椰子油啦，同埋新鲜嘅香蕉嚟到做个食材吓。咁 啊，比起咧你用砂糖啊、牛油呢一啲咧就唔要，咁样做咧就可以令到呢成件事咧就低卡低脂。好多啦，嗱、嗯、又譬如话咧，啊 ，Barbie 中唔中意食咧？啊，啲生果忌廉卷啊，士多啤梨好、芒果好嗰啲咧， 我中意食生果，但我怕忌廉。 系啦，点解啊？咪忌廉好肥啊嘛，系啊，嗬、啊，咁、啊、所以呢忌廉入边咧，嗱本身又砂糖多啊，又牛油咁，真系会咧肥死人噶。咁、嗯、但系有冇谂过唔用忌廉都可以做到忌廉卷？用咩啊？乳酪 哦 ，yogurt 系用乳酪代替新鲜忌廉、嗯，一样啦，系发起上嚟好诱惑啦，又健康又唔会话食咗惊太肥，系咪、嗯？好啦，仲有一样，譬如呢一个奶昔。是不是好正先？ 系、嗯、啊，奶昔真系好肥啊， 又系好 肥，系 冇错，谂下都肥啊。咁、嗯、所以咧，我哋就唔用呢个全脂奶，唔用雪糕，改为用咧，譬如用生果，你用香蕉啦，唔用呢一个嘅全脂奶，用咩？杏仁奶啊，一样可以咧，整出呢一个嘅奶昔，又可以咧，唔怕肥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食甜都唔怕肥。今日有咩 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喺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挤塞车龙都几长噶，喺碧桃花园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彩虹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顺业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喺牛头角下村。喺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啊，近住振兴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啦，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熱鬧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誤會，俾人拉咗，又或者整親受傷，就唔值得。 我有個同學而家去咗嗰度，我都係打俾佢，叫佢快啲離開先。 音乐， 音乐， 音乐以音乐之名。 我是普通话台的关伟光，一个值得欣赏的歌手，无论名气有几大，都会虚心接受意见，不会固步自封。 我是二台的 Kitty 崔洁彤，一个好的歌手是可以唱出不同人的故事，令到乐迷在当中找到自己的经历。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又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呢度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咧就有阿 O 啦， 早晨啦， 有阿 Barbie 啦， 早晨， 同埋有我鹏仔响树嘅阿小白，今日咧就系请咗假，咁希望听日可以继续翻翻嚟紧守岗位啦， 归队 系啦。咁至于另外我哋另一个拍档咧。阿朱海婷咧，阿靓猪妈咧就有佢嘅朋友啊，就阿胡乐贤啦，亦都系我哋嘅旧友啊，我哋嘅呢一个嘅二台嘅同事嚟嘅，过去日子有冇听过阿胡乐贤嗰阵时喺二台做节目嘅片段啊？有冇听过啊？未听过，阿 O 同埋阿 Barbie 都太年青啦，系嘛？啊，果然系，系咁啊！以前都几开心噶，听佢同阿杜文慧一起做节目，仲有阿罗曼，唔系罗曼荣啊，罗曼荣可能系监制添，可能系啊，有阿罗敏庄。系啦，咁一齐唱歌嘅，逢星期五嘅时间。咁但系咧，而家咧就转头咧就重点就喺呢一个嘅荧光幕嗰度为大家演戏啦。咁啊少咗唱歌，咁啊亦都咧多咗个身份啦，又系一个嘅丈夫，又系一位嘅爸爸啦。咁啊，所以今天咧我哋嘅拍档阿朱海婷咧喺佢嘅亲亲靓猪妈咧就继续请嚟有阿胡乐贤啦，同大家系分享一下咧佢嘅育儿心得噶吓。 醒过地先，亲亲靓猪妈， 妈咪 I love you，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继续亲亲靓猪妈，今个礼拜咧都系我呢个健康型嘅活力型嘅爸爸胡乐贤啊 ！Hello， 胡仔， 喂，大家好啊，各位听众。 上个礼拜就感受跟咗你去跑步一样啦，讲下运动啦。但系我哋成日话，喂，啲爹哋啊中意运动咧，会唔会成日出咗去噶？咁啊，细路仔喺屋企入边嘅，即系可能跟功课啊，或者佢所有屋企嘅细节，你有冇兼顾到嘅先？ 嗱，好啊，好在呢样嘢咧，其实我同我太太咧，分配工，即系大家去照顾小朋友嗰样嘢都好清晰嘅。咁即系譬如有时我咧，大家可能估唔到，我系中意会买餸嗰啲人嚟嘅、 哎。 我会买餸啦，咁我会做司机啦，接佢哋啦，又或者可能系一啲佢啲功课上嘅嘢咧，咁我都会帮手睇下嘅。咁、即系我觉得其实一对夫妇咧，即系其实唔好话计较你用咗几多时间喺啲小朋友身上、因为当你爱锡佢哋嘅时候，其实系好多嘢好自动波嘅。 咁你同太太啊陈琪咧、琪琪咧，会唔会都系大家倾定点样去做，定话？其实好自然啊，即系一小朋友出咗世就自然，大家就会去做咗一个唔同嘅角色咁样嘅咧。 有少少，其实我咧由始至终我都系好似一个训导主任嘅。 哦，你严嘅。 系啦，佢咧就系一个康乐主任嚟嘅、其实呢两个角色咧就已经好清晰噶啦，即系等其实调翻转啲小朋友咧，有时都惊我嘅。 几得意，好多咧就系妈咪严噶嘛，即系反而爹哋就去玩啊，你哋系倒转。 可能因为我受到我屋企即系我爹哋妈咪影响咧，即系以前都成日都。 有一句嘢就啊，你有冇家教啊？有冇家教？即係呢樣嘢都影響到好我心願嘅。即係我媽咪又教我好嚴，即係可能我以前細個比較頑皮啲啦。咁所以變咗到我自己有小朋友嘅時候，我都即係有時帶佢出街嘅時候，我都唔希望佢有時做嗰啲嘢咁會影響到人，甚至乎人哋係唔會當面鬧佢哋，只係個心裏邊諗啊，點解啲點解呢幾個小朋友會咁嘅咧？咁樣 即係啲規規矩矩行出嚟嚇，要做好。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而家個時代真係進步咗好多，你好難話去翻以前嗰種咁正規嘅。其實有啲嘢係要好彈性去做嘅，咁所以變咗就喺呢個角色上就我俾多啲咯，即係譬如人哋幫你最基本你一定要講唔該或者多謝，即係呢啲係一啲基本嘅嘢啦。甚至乎有時翻到屋企，我而家都成日話佢嘅，我到翻到你屋企，即係翻到屋企，雖然有工人姐姐幫手，但我都話如果可以啊，你哋自己執翻自己最基本嘅鞋啦， 啲手尾嚇， 啲書包啦，或者即係你可以自己做到，因為你開始大個啦嘛，你唔需要人哋幫你噶嘛。其實我每日都一路做緊呢啲嘢。咁我太太相對嚟講點解叫康樂主任就係、是。佢會好識得諗一啲，譬如話有啲短 trip 啦，有時旅行啦， 又或者有時我哋會去學一啲譬如整嗰啲番簡啊、 親子 嘢，佢會諗到好多呢啲 idea 嘅嘢。咁亦都會即係可能我兩個女啦，女 啲扮靚嘢， 係啦，扮靚嘅又會溝通特別好啲嘅。咁所以變咗就佢個角色咧又會更加鮮明啲。 咁所以同兩個女即係都係好 close 一個關係係咪？ 係啊，其實我自己 feel 到啊嚇，佢同我太太係 close 啲嘅。咁尤其是我大女開始佢而家十歲嘅時候，我覺得佢開始有少少少女情懷添，即係佢好似有時唔會話以前咁樣好直接開心同唔開心喺個樣度表現出嚟。佢而家有時開始會慢慢係收斂咗，開始係會文靜咗啲。咁但我覺得你係咪唔開心啊？咁佢又話唔係，咁但我又見到佢有時 人哋有矜持一把， 係啦，矜持走咗同我太太傾偈。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我又唔需要逼佢，不過我自己有時我翻到屋企，我都好希望能夠俾佢哋感覺到係翻到屋企啦。好開心嘅，因為我哋屋企係有一個好強烈嘅主題就係我哋翻到嚟咧係最緊要開心，最緊要笑，即係笑咪笑咯，即係I love you 咪I love you 咯，即係有時我成日同我仔講， 其實要表露，即係唔好話吝嗇或者以前年代嘅父母比較收斂嘅，好愛你都唔會啜你啊或者攬，而家唔係啦，而家做曬 咯。係啊，我話俾你聽一樣好得意啊，我仔咧我成日都同佢講咁我貪心啲嘅，我話啊，你可唔可以淨係錫爹哋啊？ 仔啊，爭寵爹哋嚇！ 我個仔咧就話唔得啊，我一定要錫爹哋同媽咪嘅。咁跟住我就同佢講，唔係啊，其實我都係媽咪嚟噶，你可唔可以錫埋我？佢話唔係啊，你係假嘅咁樣。咁我覺得細路仔其實佢哋都好聰明嘅，佢都會覺得，因為我都好想做到一樣嘢，就係一個屋企嘅維繫係爸爸媽媽都係咁緊要。咁有時即係呢啲話淨係錫爹哋同佢講笑咯。咁但係都俾佢知道我哋係不论做嘢点样都好，我哋都会将佢哋摆喺第一位。 咁呢个真系问你喎，嗱，内心深处吓，拉仔拉心肝，会唔会真系对波波咧？又吓， 我又唔会嘅。不过我觉得我太太有少少，即系咁，因为可能即系佢会偏向女女多啲，大女啊二女会多啲。咁但喺我自己嘅立场咧，我系希望做到人人平等嘅，即系我好希望公平嘅，真系嘅。即系譬如话而家可能个仔会特别细啲，咁我会照顾佢嘅情况会多啲。 咁两个家姐咧 ，J J J 时都好锡弟弟噶咯，系咪？因为真系知道系细佬，即系个年岁都系争咗啲，所以会系啲家姐嘅感觉出晒嚟咯。 佢哋会有嘅，不过相反调翻转。兩個家姐佢哋自己之間咧，女仔咧就通常會有啲妒忌啊。 但其實佢哋都爭咗差唔多四年啦，會唔會都即係我就諗住年紀近啲就容易話多啲爭拗，但係而家咁樣都會唔會？ 佢哋自己兩個師弟係咪會爭拗咯？即係女仔同女仔啊嘛，即係哎呀，你點解你攞咗我啲鉛筆用啊？點解又即係佢哋自己會有少少一啲妒忌心啦？又或者話啊，點解你帶阿細佬去做一啲去玩啊？媽咪點解你唔帶我哋去啊？咁即係有時佢都會有少少呢啲浪。 不過佢哋呢年紀中意講咯，係中意講呢啲咁樣嘅過程嚟嘅。 咁我覺得有時即係譬如老人家都會講啦，即係我哋老人家話：，哎呀，細路仔係咁噶啦，你放鬆啲啦咁樣。咁我又覺得係嘅。 初初就话啦，生一个生第二个咧，就唔系多一倍嘅辛苦，系多起码三倍。咁到第三个啦，你而家三个小朋友，你其实你点样去分配时间俾佢哋咧？因为我知道你嘅工作，我哋虽然上次话好有弹性啫，但始终都有阵时日夜颠倒啊。你拍剧嘅时候，或者系妈咪咁都照顾三个，其实有冇话特别嘅时间点样去安排俾佢哋啊？ 嗱，我簡單話俾你聽，譬如朝頭早，如果我當假日啊，嗰當嗰 日係每日日志， 係啦，嗰日咁啱唔使開工，哇，咁啊正啦！朝頭早咧，我同我太太首先咧就會因為大女啊、二女啊，佢哋咧整早餐嗰啲咧，工人姐姐整好曬噶啦，咁啊亦都有校巴啊嗰啲車曬去噶啦，嗰啲又即係起碼叫上咗軌道啦。但係我就要搞即係要車阿波波翻學啦。咁車完佢之後咧，跟住有時咧我就會去買餸啦。咁買完餸之後咧，咁跟住就差唔多去到下晝兩三點到，一係就我或者我太太又要車佢哋翻屋企啦。車到翻屋企嘅時候，咁跟住又要做功課咯。 可能學下嘢啊。 係啦，係啦，咁啊兩個大女又有時要學下嘢啦。但係喺嗰段時間咧，阿波波咧喺屋企，咁可能佢又即係有喺嗰個位咧，就有時要分配咯。一係就我喺屋企。咁跟住我太太就出去車佢哋去學嘢啊咁樣咯。咁如果我喺屋企嘅話，其實都要即係譬如佢都仲細啦，三歲，咁變咗有時又要應付下佢，要我喺佢瞓覺啊，瞓晏覺啊， 要多啲嘅親 戚，佢又扭計啊，又要同佢玩下或者睇下書啊咁樣。咁差唔多搞到一輪都已經五六點噶啦，翻到嚟都六七點，跟住又食飯。食完飯之後咧，就俾佢哋即係陪佢哋一陣，睇下書睇下電視，跟住大概九點鬆啲。九点半到啦， 上床瞓觉 就要开始就瞓觉啦。 你有冇觉得咧？好多啲即系爹哋妈咪 friend 都话，其实你唔使即系我哋叫做唔使做嘢嗰日喺屋企咧，系攰过翻工。 真系 系咪啊？ 系啊，我尤其是系佢如果考试嘅季节啦，又或者可能系佢因为而家开始大咧，又有啲课外活动多咗啊。 都我知道都拣咗一啲叫做快乐学习嘅学校啊，会唔会喺呢方面其实都即系相对地都叫做轻松咗咧？ 相对嚟是叫轻松的，同埋我都觉得是幸运啦，因为始终香港嗰个教育制度其实我哋都要接受啦，咁但係有啲人会鍾意传统嘅教育制度。 各有各好。 係啦，咁各有各好，咁我又觉得我两个女女或者甚至乎仔仔佢哋都係有少少行 IB 嗰个咁嘅课程嘅，咁变咗偏向係喺创意上会多啲。 或者啲 project 啊。 少少啦，大女二女会多啲嘅，即係一年一次啊，有啲 project 要做咁样。咁变咗喺佢创作嘅思维上可能会多啲嘢嘅。咁但係相对嚟讲喺一啲抄写上可能会少啲，但係你又会諗喎，抄写可能写字方面啊睇啊或者读啊嗰啲咪要即係要加强多啲囉。 其实我哋话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朋友父母就係同佢執个 package 啦，一个啱佢嘅学校有啲乜嘢你再去配套啲乜嘢，其实都好个人化，但最紧要係佢哋开心，即係你见到佢学习嘅时候 enjoy 呢其实就 ok 㗎喇。 係呀、其实即係点讲好老土咁讲，其实我哋都已经即係俾晒条老命佢哋㗎喇。即係养儿一百岁咩长一九十九。 你要三条喎、你两个要夹埋要六条。 係呀，所以但係我觉得係冇问题嘅。即係有时我都觉得如果喺呢个人生嚟讲呢，我就会形容好似係叫做先苦后甜。 係。 先苦后甜就即係话当佢哋出世嘅时候，我哋每日都要去照顾佢日常生活啊，佢嘅情绪啊，到佢慢慢长大啊，教佢做人啊。是好劳心劳力的先苦，咁几时到甜呢？就係、到我哋即係可能迈向年长嘅时候啦，咁、真係叫享福啦，又或者甚至乎佢哋懂得去 见到佢哋独立 同我哋去饮茶啊，或者有甚至乎有佢哋嘅下一代啊，即係其实我都諗到好长远。 哇，你真係虎爸，你咁样讲我即刻虎爸咗啦。 咁所以叫係咪有原因呢？咁用呢个字先苦后甜去形容啦，咁我觉得係一个人生咁会精彩啦。 不过好值得嘅，即係我哋话几辛苦或者几攰吓，有阵时唔够瞓，但望住佢哋瞓到好 sweet 嘅样咧，你又觉得哎呀，即系咩都系值得吓，瞓少啲咩都系开心。但系咁，你三个小朋友，我哋成日都话啦，夫妻之间你仲点样去偷啲时间同阿老婆有啲二人世界或者拍拖时间啊？ 相对嚟讲，其实 拍拖 间 去 买 餸噶嘛。 其实我哋两个都唔算话一啲好浪漫嘅人嚟，我唔系好追求嘅，即系我唔知道我太太佢讲同佢心系咪咁样谂啦。但系去到呢一刻，其实我哋大家都好清晰自己个位置啦，即系我哋两个都系好希望啲小朋友每日都开开心心，安排一啲嘅活动又好，佢哋开心我哋就开心。咁你话哦，可能我哋自己两个嘅一啲sweet 嘅时间系咪相对嚟少咗？系少咗噶。咁但系有时睇下你取舍系啲乜嘢咯，即系如果一对夫妇佢哋系好介意嘅，哎呀，点解老公唔陪我去边度玩，唔陪我去要食啲乜嘢特别嘅嘢，乜乜乜嘅，咁佢会好唔开心。但系我觉得我喺我太太身上，佢其实调翻转就唔系好追求呢啲嘅。 我即刻个脑海浮现翻当日去你哋结婚嗰个画面啦，仲系喺度喺个脑入边啊！ 多谢。咁我哋都系一个即系可能我哋。 因為我同我太太都係潮州人， 哦、 潮州人咧相對嚟講係會著重家庭之外，嗯、其實有時都係節儉都係美德嘅、嗯，即係應使就得使咯。 冇、嗯、錯， 即係我諗我哋係因為大家有呢一種咁嘅信念同埋觀念，所以其實有一啲嘢係犧牲咗嘅，犧牲咗自己嘅私人時間，但係相對嚟講我賺咗好多同小朋友或者老人家一啲快樂嘅時光。咁、嗯、我覺得世界上冇十全十美嘅， 係，但係都好好噶啦，好多謝啊，虎仔同埋好感受到咧。你的家庭在这个胡氏家族是充满爱和是很快乐的一个家庭。 是 的，多谢你胡仔。 Thank you.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想到你总有歌声，暂且刹那让记忆触碰音乐，踏入时间旅程，在你壮阔肩膊间代潮涨色，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闹福月夜。心中有尽头，没尽没变，只有这个。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的歌，来日记忆虽结之后，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让你与我的契约耗尽歌声， 回首每个热吻歌，一句一动。热烈澎湃过程， 为这套戏轻掀起传奇背景， 为这恋情见证，就是这些歌声。 啦啦啦啦啦啦，我的歌，听到海心中有尽头，没尽没变，只有这。 今个礼拜日嚟紧呢个礼拜日，记得记得记得咧，就晚上八点半咧就睇港台电视31啦，因为有咧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呢一个嘅特备节目啊。嗯，是跨媒体播放的，在电视31会看到啦，在我们当晚同样时间就二台会听到声音啦。另外呢亦都可以在港台网页 rthk.hk 呢就同步看到这个网上的播放。 嗯，刚才大家听那首主题曲呢 就是4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主题曲啦。 我们的主题曲、唱歌好多朋友嘅。 是啊，有许廷铿啦、Edgar 啦、陈柏宇啦、郑欣宜啦、吴耀坤啦、谷子乔啦、冯允谦，仲有吴浩康阿 Deep 嘅。 嗯， 系啊，讲完噶啦， 梗系劲咯，唔系唔睇系嘛， 一定睇。 好，跟住礼拜一朝早我开个问答比赛先， 好 问翻啲问翻啲听众。 好，作六时啊，大家作六时冇奖问答游戏。 我用咩啊？我就谂住用一个礼拜时间去搵礼物嘛。 系咩好咁、 啊、 样？ 好啊，好啊， 好啊， 系咪有 incentive 啲？ 系啊， 好有， 令到大家都一齐推高个收视。 几时做啊？ 几时做？礼拜日。 系啊，几多点啊？ 几多点？讲 错你。 长期开住呢个港台电视31。你就会知道成晚开住啊 ，all night long 啊，系咪 啊 ？all night open 啊， 系好。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我哋追踪完呢一个嘅礼拜日嘅晚上节目咧，而家到追踪今晚啦。有咩节目啊？罗启新，罗启新 ，Cousin， 早啊， 早晨啊，喂，鹏仔啊， 点啊？ 通常咧， 你而家想讲衰嘢啦？ 唔系、啊，好嘢噶，以前咧做过啲乜嘢咧？你嘅，你会唔记得噶？ 做紧咩？ 五年前今日你做紧咩？ 哇，系唔记得、啊？ 嗯，我记得啊。 一月十三号。 系啊。你 做咩事啊？ 伴郎啊！ 你结婚？你结婚周年纪念啊？ 系啊。 今日喂，恭喜晒啊！咁、 啊、 你梗系记得啦、啊，我鬼记得咩？ 吓、啊、你咁系，咁呢啲 系 我负责俾啊嘛。 成日俾人捉我去做伴郎，我唔再做噶啦、 啊。做过伴郎嗰啲啊，都喺港台飞黄腾达嘅话你听。 请举例， 周峰 做过佢伴郎系嘛？ 做过我伴郎啊！ 我做过你伴郎。 你啊惨啲，你做咗两个，所以又等翻人。 唉，唔好讲嗰啲啦。喂，恭喜恭喜啊！ 今日咧就系八点钟铿锵集啊，就会讲翻呢个台湾总统大选咧、 哦， 究竟呢个年轻人啊喺台湾嘅年轻人咧、嗯、啊点样受到大陆因素影响噶？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去到呢个日常八点半咧，就有九九新天地啦，就会讲一种系啦，饲养嘅其中一个狗啦。其实香港嘅争议性都比较大嘅。 系， 咁佢就係雪橇狗啦。 哦，系啊，其实喺度养，你养得佢几好，其实系咪某程度上嚟讲都系约束呢？ 系啊，有啲人咧为咗养佢咧，24小时开冷气啦。 系咯、 啊。咁但系个问题系， 就代表咗呢个地方唔适宜养呢种品种嘅狗只， 同埋佢嗰个活动力咧系好大噶嘛。 嗯。 即系你系拖啲雪橇咧，拖几廿公里噶嘛。咁你我真系见过一个外佣咧，咁啊拖住一只咁 雪橇狗 度，系、啦。咁个外佣啊坐喺度玩电话，只雪橇狗咧，佢眼神望咗，你快啦，带我啦， 佢放电啊，嗬， 系啊，真系阴公。 啊，呢、這个真系争议性好大啊， 系啊，咁、样。咁另外啲狗狗咧出现咗咬手咬脚嘅问题，佢嘅行为啊，即系咬人啦，咁样。 哦。 点咧？咁样，其实可能系因为佢唔系好识同人玩啊。 哦， 系啦，咁样啊，咁就有时咧就会咬其他嘅同伴啊，咁样。 哦， 但系我头先都见到有一只狗咧，即系嗰啲玩具狗咧，见到其他玩具狗咧，吠得好劲噶，吓。 哦，咁噶。 系啊，即系咁喺个街度咁样，咁你其实好矛盾嘅、你养狗有时就希望佢咧就系可以即系开门口嘛，系咪？但系佢一听到怪声嘅时候，佢就摆晒尾又唔吠，咁你啊真系攞命啊！ 咁啊，睇下呢一个嘅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呢个节目咧，可唔可以帮大家先？ 系啦，咁啊，去到咧九点半有点解工程出咗事啦，咁、就会讲个利物浦，不过唔系讲球队啊、 哦， 用爆破方式咧就系拆呢个大厦。 哦，咁都好多唔同选择、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冧啊！ 吓、仲要唔冧？ 系啊， 咁特别更加要睇啦吓，多谢 Cousi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的周末和周日在中国收到更多有关不明原因肺炎的详细资料。世卫组织说，对正在进行的调查、武汉应对不明肺炎的措施和中国定期分享信息的承诺感到满意。世卫组织日前表示，中国当局已经向世卫组织分享武汉不明肺炎的全基因组序列，并上载至网上基因库， 各公共卫生部门、化验室和研究员可以查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表示，接获国家卫健委通报，相关部门已经将武汉肺炎的病例个案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排序上载网上基因库。中心辖下的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将会经基因库获得相关的资料。服务处会因应新基因排序制定针对性的测试。法国、德国和英国发表联合声明，重新致力维护伊朗核协议，认为对防止核不扩散起到关键作用。声明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约翰逊联合公布，指出维护核不扩散机制，确保伊朗永不拥有核武器，符合法、德、英三国共同利益。声明说，美国决定退出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制裁，法、德、英三国表明遗憾和关注，同时敦促伊朗放弃所有与协议不符的举动。声明又提到，伊朗承认非故意发射导弹击落乌克兰的客机，认为应该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伊朗导弹项目和核协议等的问题。三国愿意继续和伊朗保持接触，维护地区稳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中国和非洲的合作深入基层和农村，单单是医疗人员，中方已经累计派出21000人，至今在非洲各国治疗2亿2000万人，是那些蓄意抹黑中非合作的国家根本做不到也都不愿意做的事。王毅到访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出席中非合作论坛，他说20年来中国在同非洲合作方面一直致力于共同发展，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强人所难，并着重倾听非洲的声音，尊重非洲意愿，符合非洲需要，这个是中非合作受到非洲国家欢迎、非洲人民赞赏的根本原因。菲律宾北部的塔瓦尔火山昨天下午至今持续有剧烈活动，喷出大量火山灰，最高去到1公里上空，并引发闪电。当局下令附近8000名民众撤离，并提升警戒级别，警告在未来几个星期火山可能喷发岩浆。塔瓦尔火山距离马尼拉大约90公里，昨天喷发之后几个钟头，火山灰已经飘散至马尼拉的市区，严重影响居民生活。马尼拉国际机场目前仍然暂停升降所有航班，当局呼吁乘客出发之前先同航空公司联络，了解最新的航班信息。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塔瓦尔火山是菲律宾较活跃的活火山之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1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8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6.75元，升3仙；腾讯控股400元，升1.4；友邦保险86.15元，升1.5；中国平安93.85元，升7毫。比亚迪股份42.5元系升3.9，阿里巴巴220元升2.2，安石亚洲徐日55.15元系升6毫，香港交易所277元升2元，中国移动64.65元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62，瑞士法郎0.974，澳元0.691，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913，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12。港金现价报14440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01美元，卖出1556.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啦，就喺龙翔道去翻荃湾啊，近住蒲岗村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啦，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排到去擎天半岛的。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伟业街去翻油塘，跟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上怡道的。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几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街。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返上水，跟住新墟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智乐花园。荃湾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咁屯门公路出返九龙，跟住深井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青龙头噶。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耐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有阵时咧，都不得不暗暗咧，想赞自己嘅聪明， 沾沾啊，沾沾啊，沾沾自喜啊！ 我感受到你嗰种吓喜悦啊，收收埋埋咁，又唔知讲唔讲咁。 唔系，即系聪明咧， 就唔系人哋讲嘅，系自己应该讲出嚟嘅。 别人眼中咧，讲出嚟咧，自然咧就会话缩。骨 系嘛？ 唔系啊，即系喺度吞扑。但其实咧，我系觉得我系做得啱嘅， 有急才啊，同埋咧，叫做呼应到时代嘅脉搏啊。 系，同埋咧食得唔好晒啊。 系啊，舐尽佢 呢个 OK 喎，好贴切啦呢个。 啊， 舐系有一个 effect 嘅。系我始终流住公务员嘅血，舐到震。 好 系咩咧？我的享乐时代，今日咧我安排咗俾自己嘅呢、這个时段，安排咗俾彭仔自己啊。咁但系咧， 我咧就想将呢个咁宝贵嘅分享咧，就请我有一位同事咧，同大家咧，一齐去分享，因为我自己都好想咧，听下佢嘅见闻嘅。咁呢位咧就系我哋多个二台节目嘅监制啊，阿曾嘉敏小姐，系卡文姐姐。系啊，卡文喺电话旁边。 早晨，啊，彭爷。 系， 喂，早晨， 早晨， 早晨啊！喂，好惊啊！突然间接到 听众咧，听众都未。 喂，早晨，系啊，各位听众都未瞓醒噶嘛？好似我系，唉，听众各位听众早晨，我系卡文啊，大家好啊，系啊。 系啦，点解要请我哋呢位二台其他节目嘅监制？ 系咯， 阿卡文曾阿曾嘉敏出嚟同电话呢一度去分享咩咧？就佢啱啱去完呢一个台湾嗰度咧，去特别咧。真系有心，其实你应该调去公共事务组啦。你咁有心，特登走去呢个台湾度睇人哋嘅选情，系嘛？ 系咁都唔系，净系公共事务组嘅，我 系新闻部啊嘛。你边组都得，好啦，咁啊，咁所以咧我就谂啦，啊咁有意思，特登走到去睇，咁梗系自然有好多见闻可以分享噶。咁但系咧，曾嘉敏就苦无地盘啊。 嗯， 即系佢虽然系一个多个节目嘅监制，但系佢冇咗个支咪啊， 嗯， 系咪？你冇地盘， 敏大人翻咗嚟，我礼拜一俾翻佢，所以 系啊，你冇得喺度 要 霸 占你， 冇错。咁既然系咁，我就俾个地盘你啦，去抒发一下啦，亦都分享一下。 多谢。 我相信咧，即系短短去咗几多日啊？ 我四日， 系 头尾计埋四日， 四日唔系自由行嚟噶，唔系一个 package 啊嘛。 都有好多即系同业嘅，系啦，我嗰个系一啲同业嘅组织嚟嘅，咁就坊间当然亦都好多其他系民 众，哦，原来系咁样，即系 自组团咁样去啊，有啲系。 哦，咁啊，好啊，咁应该睇到嘅，嗰个层面咧会阔好多，比起就咁自己去玩，系咪？ 系，好啦，冇错冇错。 分享一下，嗱，既然我哋呢度系我的享乐时代啊，要讲下自己去到呢个台北选战嘅观察咧，都不能够太严肃。不如讲啲周边嘅有趣事嚟听下，分享一下。 周边都好多有趣啦，我哋今次即系成只机咧，我谂我上机嘅时候已经 feel 到咧，大家咧都系无论嚟自各个界别嘅朋友咧，都系去怀住呢个观选睇呢个战情嘅心情飞过去台湾嘅。咁无论系业界好啦，即系民间嘅好啦，咁大家都好踊跃咁样啦，好似去到当地啦，我哋听到广东话多过听国语咁样嘅讲紧。咁系啊，真系。我去過即係唔止一次嘅官選啦，呢個應該係我目測咧所見咧最多香港人喺現場嘅一次 政治旅行啊，而家係。 系，哇，系商机嚟噶， 系， 而且真系搞， 真系搞， 做呢样嘢噶，系啊，咁啊真系，相当多嘅朋友啦，咁所以咧就去到嗰边咧，成日都好多好熟悉嘅面孔嘅，即系包括即系半个香港政界啊、传媒界啊，咁咧大家即系好多熟悉议员朋友啊，系啊，都有喺嗰边咁样，咁啊当然啦，大家即系点解会见到咁多熟悉嘅面孔咧？我哋即系必不可少嘅行程咧，系去唔同党派嘅一啲造势大会嘅，即系大家新闻画面都见到，真系好热闹啦，好多人喺个场面，所以我哋都会去凑下热闹啦。咁啊，当然其实都即系好逼人嘅，其实系因为台湾民众自己本身对呢样嘢都好热情，咁所以好多时就。早啊，可能天未黑咧，就已经系会霸位咧喺前面，好似咧红馆咁样咧，你要霸一个咧880蚊嘅位咁样咧，系要好早去担凳仔嘅吓。咁好多时我哋逼唔到埋去咧，即系280蚊都杀啦。 咁但系其实系唔使钱噶嘛， 系唔使噶， 你嗰个形容个位嘅位置啫。 系啦，那个位嘅位置啫，但系唔系要用钱买嘅。咁即系我哋即系当然系好多时未必够啲群众咁热情，人哋由朝到晚咁样喺嗰边啦。咁啊喺造势大会咧，当然旁边啊亦都有好多嘅一啲方便你造势嘅一啲纪念物啦，或者一啲物资咧系会存在嘅。 咁 所以咧， 使钱用钱买啊，定系派发噶？ 兩樣都有嘅，有啲即係民眾就好熱情地，佢哋會自己做咗一啲旗幟啦，或者一啲方便你可以掛喺個頭上面嘅頭飾咁樣咧，就有啲係會佢哋會派翻，因為即係唔同嘅政黨嘅朋友咧，其實佢哋都有啲後援會嘅，好熱情咁樣自己做咗一啲好特別嘅紀念品，就彷彿係紅館入面啲熒光棒咁樣啦， 咁 但係有啲係啦，有啲但係如果想有啲特別啲嘅話咧，其實都有唔同嘅禮品係可以買嘅，就以呢個蔡英文嗰邊嚟講啦，佢有個競選嘅總部咧，其實都有個紀念品嘅售賣館嘅。 哦，有咩產品係較為亮眼嘅咧？ 較為亮眼咧，就我買咗好多翻嚟俾大家咧，就係佢係出咗一啲叫鷹粉啊。嗰、那個粉咧，粉絲嘅粉咧，但其實裏面真係一包粉絲嚟，係即係用佢嘅名字英粉係啦，咁會獨立包裝啦，每包都有一包米粉兼咧就有一啲辣粉喺入面嘅，因為佢今次就標榜自己有一個term 啊，叫做辣台妹啦嚇。 哦，有啲辣就睇眉啊，小英 啊，咁蔡英文係辣台妹啊。 系啊，成100蚊台币一包，即系20几蚊港纸一包米粉噶，买翻嚟都 喂几大包啊，几大包啊！ 一包一个面饼咁嘅咋， 手掌咁大啊，系啊！ 喂，咁我觉得贵、啊，20蚊一个。 系噶，我悭埋咪就系为咗买呢啲翻嚟俾大家。 但系我想问啊，佢个包装靓唔靓先？有阵时啲嘢个馅咧，即系打个黑黐咁样，但系外表包装得靓，咁都吸引啊嘛。 咁其实咧，我又冇机会拆开嚟煮过嚟食嘅，都系外表咧，见佢都靓靓仔仔啦，佢哋就用啲即系再造纸咁样纹，好似文青 style 咁、 哦、 样咧。包住吓， 文创嘢， 文创嘢嚟嘅，咁、哦、就见100蚊一包，咁我都负担得起啦，咁啊就买好多翻嚟俾大家咁样啦。咁另外就佢会出咗好多啲月历啊、挥春咪就嚟都过年啊嘛，咁样咁啊佢都亲手即系写咗之后咧，就印咗大量咁样派。其实咧，即系唔好话咧，即系。唔好话咧，即系选举除咗使钱之外咧，其实都真系商机嚟嘅，因为咧每次呢啲嘢拎出嚟咧，嘣一声咧就已经俾所有人咧攞晒噶，系啊系啊，即系好犀利系。 阿卡文，我想问头先你话佢写完，你意思即系阿小英自己手笔写啊？ 系啊，佢写完系，但唔系当然唔系即系所有咁多 攞嚟印刷噶嘛， 攞嚟印刷系佢嘅真迹嚟噶呢一个，咁、除咗佢之后，其实其他一啲候选人都有嘅，咁、但系我即系喺现场又有喺观察到佢嗰个砰砰声就俾人已经抢晒咁样样啦，咁、所以呢啲礼品咧都系即系唔好话佢唔重视经济，其实即系佢自己用佢个牌头抌啲嘢出嚟卖咧，都真系好多人会砰砰声抢晒嘅，咁要用钱买。都買一啲，除咗米粉之外咧，我都買咗一啲，即係佢又出咗月曆啊，又出咗毛巾啊，仲有一啲 T 恤啊，咁樣呢啲就兩邊黨派咧，其實都會做嘅呢啲係嚇，咁、所以都係令到大家都會守候喺嗰個總部嗰度排隊買嘢噶啦。咁另外都想介紹一個咧，好多人搶嘅一個濕紙巾俾大家。 濕紙巾 唔使 錢嘅， 點解會係？唔使錢㗎，都立咗啲翻嚟㗎。點解會咁多人搶呢？就如果即係歌手都有分實力派同偶像派呢，即係連台灣政壇都有喎。今年呢就有一個選區呢，就台灣媒體呢就定義為之係雙帥嘅，即係帥哥啲靚仔嘅雙帥對決嘅一個選區。 兩個靚仔對決 係咪新北市嗰個啊？就係。 唔係新北市，係都係一個好似松山都係新北嗰邊嘅松山選區啦。就有一位咧就叫吳怡龍嘅政治新星就彈起咗啦。係、 啊， 佢係短短4个月之間咧俘虜咗唔少女士嘅心啊！佢簡直係咁佢係都屬於民進黨嗰邊嘅朋友啦。咁佢就即係咪因為即係俘虜？就是女 fans 的關係咧，佢嘅紀念品咧係會出咗一啲用粉紅色包裝，然後貼咗阿吳怡龍個樣落去嘅一啲濕紙巾。 我啱啱上網 search， 真係幾靚仔喎！ 呢個即係為之瘋狂。佢掃街嘅時候，我哋就旁邊我咧係嚟香港嘅女粉絲啊，包括媽媽級嘅又好，少女級嘅又好咧，都去追星啊！呢下真係緊要啊！ 哇！呢、這個吳怡龍嘅對手係蔣家後人嚟嘅，好似係咪？ 蔣家後人係啦，佢 我所知 係 蔣萬安係。 蔣萬安亦都當選咗啦，咁但係呢個咧，因為佢哋兩個係用顏值去對決嘅關係咧、都成為咗今次 有背景都唔夠你玩啦，蔣家後人係嘛？ 喂，但係咧，佢兩個真係完全唔同，啱啱好一個咧就係運動型個 look 啊，另一個就係官仔骨骨咁。 但係蔣家嗰個都係斯斯正正㗎，係啊， 咪就話蔣家嗰個就係 sell 書生型咯， 書生奪命劍 啊，另外嗰個吳怡龍就係運動型，係喎，哇，有冇比拼？ 即系肌肉啊，真系系 search 下先。 一个唔系一个卖肌肉，系二龙就肌肉。你试下咧，去呢个搜寻， 真系有啊， 搵佢。 哦，打二龙肌肉咁样啊？喂，真系有啊， 件事嚟噶。 O K， 我平衡翻啦，所以我都讲啲蒋家嗰边嗰啲嘢，真系。如果唔系倾斜晒讲呢个吴彦龙大大只系咪啊？ 喂，真系好夸， 好犀利啊！佢完全系即系政治偶像嚟噶，呢一金色金作为。今次選舉嚟， 仲有個喺台南方面有一個又係啊，動漫女神又選呢個立委又選中咗，係啊，又好靚嘅一個美少女戰士有一個係啊， 咁唔怪之得咁吸引啊！阿卡文真咧要飛過去啦， 係啊，即係好似開 party 咁樣，呢啲係即係好值得去開，所以我而家把聲都仲沙沙地，大家都笑得太 最開心係咩啊？開人哋嘅 party 啊嘛，係咪先？ 即係開完 party 攞友走啦， 走 唔使執嘢，唔使食。 趕住急翻工啊嘛，冇辦法啦呢個。 咁有冇艷遇啊？ 喂，好多。 你啊，你自己嘅艷遇好多。 好多啊，因為啲台灣民眾其實真係好熱情啊。係啊， 我聽到播歌，我聽到播歌，係啊，有冇艷遇啊？播歌咁樣係嘛？去歌咁樣。 唔係，好多唔同小鮮肉又有，叔叔又有，因為佢知道你係台灣嚟，特登嚟睇選舉 香港嚟係嘛？ 啊，對唔住啊，香港嚟嘅朋友一大堆，咁所以咧，佢哋就對我哋覺得特別格外熱情嘅，覺得哇，你咁遠水路都嚟支持，哦、所以 你額頭有作住香港兩個字咩？佢又認到你係港女 啊，後任啊，後任啊， 係咪港女一行出嚟就係港女噶啦？ 咁都真係睇得出㗎、啊， 後任後任，好啦， 好你。 系咪差唔多啦？ 即系去到边都好多男士咧派嘢俾我哋噶。 咁啊好啦，执笔往此行啦，你就。 执笔往此行，呢啲喺 office 遇唔到嘅呢啲哦，系。 好啦，咁啊多谢阿曾嘉敏嘅分享 ，OK。 多谢晒， 翻嚟开工啦 好啦，拜拜。 一来呢一位嘅朋友听讲，俾人怀疑佢冇投票。他是周杰伦，好像在新加坡表演魔术多了时间在那里。 鸟群离开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人世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弃，故事里的未来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却也盼了流转划过了天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于是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等我的祷告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但背后支撑的是你，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 喂， 只歌究竟几长？我已经知道啦，系啦，系四分钟噶。 喂，咁但系头先我哋听咧就周杰伦嘅歌啊，新歌啦，咁啊，但系跟住落嚟咧就要同我哋嘅听众咧点唱就一首旧歌嚟嘅，不过先请咗我哋嘅听众出嚟先啦。系啊，张小姐， 你好啊，咁多位主持，早晨， 早晨，张小姐， 晨光 Morning Call 欢迎你。 系啊， 我知道啊，张小姐叫Rainbow 啊，系咪啊？ 张彩虹。 啊！彩虹，哦、彩虹姐姐，啊、你今日想同我哋分享你嘅结婚周年纪念系咪？ 系啊，1980年1月12日噶，不过上次啱啱系啦，打唔到就 book 咗今日。 系都 OK 啊，因為我禮拜日唔辦公啊， 一月十號都係褪一日啫。 係啊係啊，開心。 咁啊過咗 兩個禮拜 book 㗎。 係四十週年啊 ？Yeah， 四十週年即係今日已經係第四十週年加一天啦。 琴日一月十號係啦係啦係啦。 今日咪加一天咯。 係啊。 恭喜恭喜啊！咁啊有冇仔女啊？ 我而家有两个仔女做咗婆婆啦。 哦， 喂，四十周年咧，叫红宝石婚啊。 系啊，因为呢个月16号咧，我个细孙16号生日啊。 咦，咁即系星期四，生日快乐！ 系啊，系啦， 细孙几大？细孙几大？ 细孙16号10岁。 哇，10岁，我都 大孙孙咧就升中一。 哦，咦，少年人咯，已经变成 系啊，所以我今日特登系点唱俾佢哋咧，亦都系祝庆祝个大孙女升中学啦，细孙仔咧佢同家姐一样健康快乐， 系使唔使你帮手凑啊？使唔使帮手凑？ 我想讲埋先，我想即系惊自己唔记得，我咧就系话一定要祈愿香港咧系要去翻恢复翻以前我哋嘅繁荣啦、安定啦， 系 个个香港人都要展露翻开心嘅笑容， 系我哋都有信心啊吓， 系要我凑噶，要我凑两个由 B B 凑到咁大咯， 哦一路都系系婆婆定嫲嫲，你系 婆婆， 阿婆婆凑， 系啊， 咁佢同你咪好亲咯。我就嚟做媽媽啦， 等消息，等 消息， 期待中， 未有住，多謝， 應該都快㗎啦，咁一對外孫仔女係咪都好親你㗎？係 啊，係啊， 係啊，你又由細湊到大， 阿婆，阿婆咁叫嘅。 哦，你边度乡下嗌阿婆 啊？佢哋玩嘢啫嘛，啲僆仔，嗱你唔好怪怪我咁俗啊！而家呢一辈好得意噶，真系阿婆。阿波咁 样， 系啊，又唔系阿波， 有啲小朋友会叫自己阿婆阿嫲叫靓女噶，系从来都会叫阿婆阿嫲系靓女咁样，话几得人心咧，咩玩具都买到翻嚟啦， 系 你谂下个小朋友叫佢靓女咁 样， 佢哋就好净系话，净系话，虽然我咁多白头发，细孙话，虽然我咁多白头发，但系你始终都系我全世界上我最靓个婆婆咯。 哇！ 差唔多啦， 喂， 几 时讲噶呢啲说话？ 我而家讲两年前， 哇， 好流行噶喺僆仔界呢啲说话， 喂，我嗰个年代真系，我十零岁去到十零岁都唔敢讲呢啲啊，即系觉得 我大孙女都唔识讲呢啲氹我啦。 唔系啊，其 实 唔系话自己唔识讲，而系惊讲咗出嚟咧，个长辈咧会觉得唔高兴啊，觉得你唔 系啦。 做乜嘢咁反斗啊？讲啲咁嘅说话。 但系原来而家呢辈咧真系好得意啊！时代进 步好啦，开开心心啊！大家都。 我都想另外讲一样好唔好啊？ 好啊。 因为咧，即系我同我先生咧系1980年1月12号结婚啦。 系。 但系咧，其实我系想分享嘅，我哋喺2004年分开咗啦。 哦。 但系咧，冇噶，完全系好明白自己两个系点样嘅分开，系好舒服。而且我哋都仲有同啲孙啊，我哋一齐都有。 系，咦？呢个电话线路点解咁特别咧？ 诶，唔见咗。 系，嗰个电话线路，咦？而家啊，系 Rainbow 仲喺咪度啊 ？Rainbow，Hello 啊，咦？今天有啲特别嘅 状况出现咗啊！ 但相信咧，同阿 Rainbow 咧头先嗰个嘅说话咧，都了解到咧，就系即系夫妻都可以有唔同嘅状况嘅存在嘅。 系咁啊！呢首作品咧嚟自校长谭咏麟嘅《 一生中最爱》，亦都系 Rainbow 咧就拣嚟我哋一齐啊！仲有少少时间可以听一下呢一首歌，多谢 Rainbow， 亦都咧系祝佢咧继续生活愉快啊！ 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 嚟自校长嘅作品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系。